日本放送協會引述白宮官員透露，拜登期望和菅義偉會面，但目前未就會談有任何決定。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就說，政府希望安排菅義偉盡快訪問美國，但會視乎疫情發展。拜登上任以來，先後和外國領導人通電話，並分別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以及墨西哥總統洛佩茲舉行視像會議，但未曾接待外國領袖。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0点，跌557点，成交额2,76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1点，跌8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3点，跌54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42.5，跌36.5。美团308.8，跌28.2；小米集团22.35，跌2.1；港交所455.4，跌24.4；中国移动56.25，跌6毫；保利协鑫能源2.14，跌7.4；阿里巴巴220.6，跌6.4；药明生物80.85，跌8.65；比亚迪股份175.1，跌19.9。中国海洋石油9.5升1.9。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32，瑞士法郎8.315，澳元5.949，加元6.125，新西兰元5.536，欧元9.27，每百日元对港元7.1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0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3点，跌121点。港金现价报15,74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06美元，卖出1,69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窝打路道啊，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咧个龙尾啊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对开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排到去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咧大坑莲花宫嗰度咧有临时交通安排嘅，由而家去到听日下昼嘅7点，大坑嘅礼贤里啦、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莲花街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九龙而家红磡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就交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江西街。红磡观音庙嗰度咧都有临时交通安排，咁由而家去到听晚11点，平治街啦、差管理、观音街、获嘉道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现时平治街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噶。新界大埔东昌街部分路段爆水管啊，东昌街介乎宝湖道至广福道嗰段来往方向临时封闭，宝湖道近住东昌街咧，现时系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锦田，同埋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3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3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谈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 都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 电话机旁边接通了位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愿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过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是戴着口罩的欧嘉伦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3%。天文台预计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的。由听日到跟住整个礼拜，最低气温都有19-20度。看来天气都回暖了，都是几温暖下的跟住整个礼拜。好啦，我哋留意翻啦，就系喺北京开紧嘅人大会议，咁啊，倾紧嘅其中一个议题咧，同香港有一个比较深刻嘅关系啊，就系人大所讲嘅完善选举制度啦。咁香港嘅不少嘅民主派就认为啦，而家讲紧嘅呢啲方案咧，都系完结咗香港嘅民主制度，认为系民主倒退。不过喺内地好多人大就认为系优化，系令到佢变得更好。好啦，咁当中嘅其中嘅一啲嘅方案嘅细节咧，今日咧人大会议咧系分组讨论嘅，咁但系个大方向咧，我谂大家呢几日都听咗好多噶啦，咁各方面咧都透露咗一啲方案嘅一啲细节啦，咁其中咧都似乎几肯定嘅就系选举委员会，其中一样嘢几肯定嘅咧就系立法会选举。咁就会增加到90席嘅，由70席增加到90席。咁增加咗嘅议席咧，其中全部啊，同埋再加埋原本嘅一啲议席，相信系一啲直选嘅议席啦，都变咗由选举委员会去选出啦。咁所以民主派会认为呢个系一个大倒退啦，因为选举委员会啦，以前啊一路以嚟10多年嚟啦，都系功能组别同直选啦，就选举委员会咧，即系选特首嗰个选举委员会咧，系冇一个权力咧去选立法会议员嘅。咁而家据讲啦吓，喺个方案里边咧，呢个选举委员会咧占嘅份量咧，选出嚟嘅议员占嘅份量咧，都可能几大嘅，系30席甚至40席嘅。咁另外咧就系收紧好多以前功能组别嘅参选资格啦，可能有一啲个人票嘅变咗团体票啦。而直选议席咧个选举方式亦都改变啦，令到咧好多即系而家个改变嘅方式咧，会令到你起码都有30-40%嘅选票，你先至有机会做到议员嘅，就唔似以前咁啦，可能攞住3-5萬票都做到议员嘅。 咁嗱，但系咧有不少嘅民主派人士认为咧，其实讲呢啲都系冇乜意义嘅，因为咧仲有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会出现嘅。咁无论你系参选又好啦，即系你选特首或者系你自己做特首又好，点都好啦，你都要俾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咧去审核嘅。咁当然啦，细节就未有嘅，审核啲乜嘢都未知道嘅，吓准则亦都未讲嘅。咁但系咧，根据即系人大嘅文件所见到啦，就系、是。有一个全流程的资格审查，咁代表乜嘢呢？首先就是之前咧，所谓你系咪可以入闸咧，就由政务官一啲政务主任一啲选举主任去决定嘅。咁而家睇嚟咧，有个讲法就系话呢啲都唔够高级吓，唔够权威。咁而家要揾一啲高阶啲嘅人去做呢个资格审查，而且系全流程嘅。咁系咪代表住除咗你入唔入闸之外，你咪做紧嘅时候都可以继续一路去审查你嘅资格咧？咁系咪呢个意思咧？嗱，暂时似乎咧呢啲都系一啲倾紧嘅细节嚟噶。嗱，咁总括嚟讲咧，就系喺呢个改变之下咧，嗱，仲记得喺十几年前都人大释法啦，将政制改革咧系有一啲嘅。程序嘅嗰阵时就系三部曲啦，基本法原本写，咁后屘就释法之后变咗五部曲啦，咁而家就冇啦，而家就系基本上一步到位啦，中央主导啦，几日里面就倾完啦。咁另外本来咧就系选举，香港立法会选举咧就话推迟一年噶嘛，本来旧年九月选，咁因为疫情关系推迟一年啦，咁而家都冇啦，吓睇嚟咧就系今日根据林郑月娥所讲咧，就系由于咧，因为喺新嘅选举制度之下，要由选举委员会去选部分立法会议员出嚟啦。咁呢个选举委员会都未选，咁所以咧睇嚟咧吓，好多嘅猜测啦、估计都话咧，呢个选举委员会要选咗先要再选立法会，咁即系咧一年又一年噶啦。咁另外嘅就系循序渐进吓，去直至达至呢个行政长官普选等等咧。都冇噶啦，因为咧，已见到啦，民主成分就有大倒退啦。咁林郑月娥就话咧，个目标仍然存在，循序渐进嘅目标仍然存在啊。好啦，咁大家对于嚟紧嘅见到嘅呢一种改变，选举制度嘅改变，有啲乜嘢睇法咧？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3月8日中午12点。列席人大开幕之后返港的林郑月娥会见传媒，她欢迎中央提出改革香港选举制度，又说现阶段未能够透露如何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的具体细节，但是强调选委会将会成为制度内的核心元素。 除了是她继续会选行政长官，她亦都会获赋权去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但是我今天不可以告诉你这个较大比例 是几大了。他亦都会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的候选人。所以选举委员会不是一个过渡的安排了。他是在选举制度里面相当核心的一个元素来的。 下午2:30，政府扩大疫苗优先接种组别，涵盖多七类人士。包括餐饮业、街市、超市员工、速递员等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属于以上的新增优先接种组别的人士，可以在明日早上9点开始在网上预约系统预约，或者去私家医生诊所那里接种。我们呼吁所有属于优先组别的市民都把握机会早些接种疫苗。 另外，聂德权话，大约100多名公务员冇签署声明，宣誓拥护基本法同效忠特区，政府会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要求拒签者离职。 咁我哋初步所睇嘅数字咧，就应该系有100多位系即系冇签呢个声明嘅。咁对于即系我哋嚟讲咧，会对佢嗰个嘅即系。会失去嗰个信心，咁所以咧，我哋会跟个机制咧，系跟进，就系离开呢个公务员队伍嘅。 海关打击网上售卖冒牌货品，检获总值大约180万嘅怀疑冒牌货，拘捕22人。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黄志贤， 个别嘅卖家咧，虽然喺专业上展示可以会面交收货品，但系会要求消费者先落订到指定嘅户口。当消费者付款之后呢，就会用种种的藉口呢拒绝同这个买家见面，转用这个速递送货， 消費者不能夠當面檢查買回來的貨品，收到件貨之後才知道是無品。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港区嘅人大代表咧喺北京开紧会，就倾紧啊未来选举制度嘅改变嘅。电话里边咧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陈勇你好啊！ 你好，大家好。 系你好啊！咁嗱，今日就系小组会即系倾紧呢个选举制度啦。咁我都想问下你自己嘅意见啦，就系嗱，选委会将会有较大，即系会选出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就似乎30席定40席，你自己觉得哪样合适啲啊？ 我自己觉得其实一路都向前进步啊，优化这个是需要大家去完善的嘛。咁就等于我哋之前形容你成座大厦出现咗一啲黑布啊、大厦抢烧啊，咁地基同埋嗰个建筑出现故障啊，咁而家国家又出手咧，好似港区国安法咁样，帮我哋重新巩固翻成个建筑，咁呢个系大框架，所以今次排会倾嘅咧，一定系大框架嘅。咁接落去咧，就会系人大常委会就系倾具体，即系每层每点样装修啊，点样巩固啊，最后可能去到香港嘅立法会或者特区政府本地嗰个修改立法诶，即系条例嘅时候，先至会见到边间房点样装修，点样分配房嘅。 即系其实究竟譬如话 睇唔到太具体。 是即係30席定40席，可能即係仲要人大常委去決定嘅。今次嘅喺今次嘅人大會議全體會議裏邊就唔會有一啲點嘅決定嘅係嘛？ 要等即係話係具好具體，肯定係去到人大常委會㗎啦。咁變咗呢個係定一個大原則咁，所以你見到佢今次咧都係因應之前，即係等於韓正副總理琴日見港區代表團嘅時候咧，都特別再強調，即係根本上係退無可退，而且咧係即係顛覆如反顛覆嘅問題嘛，所以已經唔係話我又傾點樣做，喺之前造成咁多情況嘅時候咧，即係香港出現嗰種嘅問題，咁所以而家咧係需要將佢咧完善咧係最終係保持一國兩制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尤其香港嘅長治久安，所以佢個大框架咧會按照憲法同埋再修改基本法嘅附件一附件二噶嘛。所以中間再具體啲咧，而家呢個時間咧，仲係應該話。 嗱，譬如如果話啲具體講唔到，譬如話一啲審查委員會嗰個權力咧，去到邊度咧？會唔會係一啲議員做緊啊？都係一路審查緊嘅咧？ 如果睇黃晨副委員長嗰個報告嘅內容、解釋嘅內即係説明嘅內容咧，係佢係叫做全流程。即係話以前咧，可能我哋本地嘅選舉就係選舉主任。當然選舉主任嗰個級別咧，就將會大幅度提升啦，即係變咗一個委員會嘛。咁佢係可能係入閘嗰陣時咧，佢審核，但係而家咧佢係要避免或者話針對一啲咩咧，當選咗，但係佢做咗好多違法違例啊，或者不符合佢嗰、那個標準啊，比如外國嘅標準啊，或者係相關嘅法例標準咁樣嘅時候咧，佢會全流程就係話，任何一個階段，即係佢做緊嘅時候，出現一啲违例违法的事件的时候呢，这个委员会都有权利去 DQ 的。就算做到最后即是一年的最后一段时间出现问题呢，他仍然有这个权。这个保证就是他是针对之前有一些议员或者一些的公职人员去到中间，那他又转变了，比如宣誓完之后或者他誓词完了之后中间转变了，那好像比较难做，那现在就全流程去做一个监察咯。 咁嗱，系个组成系咩人去审查咧？ 呢一个咧就要睇佢最后嗰个定稿咧，到时公布嘅时候先至会睇到。咁系边啲人组成啊？应该今次嘅大会，估计未必会倾到咁细致嘅，或者话佢就算定咧，都系一个大框架。真正将佢再细化嘅。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啊，同埋我睇即係話黃晨副委員長嗰個報告所講嘅時候咧，係人大常委會，因為我哋開完兩會之後，即係11日就閉幕啦嘛。之後咧，人大常委會應該又加班或者開會啦，咁變咗佢哋嗰邊就會傾得即係更細緻多一啲啦。喺嗰個階段應該就會出到啲你所問嗰個內容。 係咁，你覺得咧係乜嘢人先至有資格去做呢個審查咧？ 最基本，即係因為而家大家講到最大嘅標準，由鄧小平先生開始，一路歷任嘅最高領導層啦，包括而家習近平主席所講嘅，佢係講愛國者標準嘛。以愛國者呢個標準咧，佢舉咗好多嘅例子，包括即係琴日韓正副總理一部回顧啊，每一三年嘅大遊行啊，包括之後嘅立法會啊，跟住街頭啊，或者係打砸搶燒啊，類似呢種咧，佢會列出嚟相關係邊啲。同埋就加埋香港，我哋見到一路以嚟嗰個叫效忠宣誓啊，即係公務員裏邊咧，咁呢一類嘅標準一路列出嚟嘅時候，就逐漸更清晰、更完善咁樣咧，係邊啲愛國者標準咯。 咁但係邊個去決定咧？即係話嗰個審查委員會邊個有資格去做咧？係啲乜嘢人先至有資格去審查人嘅？ 因為佢最後未知道佢點樣定啦。如果按照基本法同埋人大全國人大嘅全會，尤其係佢授權人大常委會咧，呢一個定咧，應該係嗰個權力啊，係來自最高權力機關，要根據憲法規定噶嘛。咁變咗咧，係人大常委會，即係如果第二會其中人大常委會咧，去定究竟點樣產生呢嚿。咁然後再結合香港本地嘅法例咯，咁變咗呢一種呢一個內容裏邊咧，而家你如果問我咧，我就覺得啊，即係好似港區國安法咁樣咧，因為香港自己能夠解決到嘅，梗係香港自己做啦。但係港區國安法好明顯就係睇到我哋自己有好多嘢咧，唔容易做到或者比較困難，或者做出嚟之後大家爭拗咧拖得非常時間長，好似廿三條，廿三年都未立到嘛。所以點解國家即係中央立咧，就係因為你自己未立到，要透過全 咁，即係你意思係審查委員會有啲係中央嘅人係嘛？中央嘅官員去負責係嘛？ 嗱，我自己聽到唔係中央官員，我自己聽到有啲坊間嘅意見就係話，係咪我哋自己未搞掂嘅時候，係人大常委會嗰個層次去定咧，會減少最即係會減低 咁 不必要額外一啲糾紛或者即係會問題。咁呢個咧係有人會咁樣 提，咁而家好多嘢要改啦。睇嚟係咪今年九月原本話立法會選舉都應該冇乜機會啦？ 因為我睇到啊，即係話，因為按照國家立法等嗰個港區國安法咁樣，佢立咗之後，香港嘅相關法例又服從佢嘛，因為佢屬於國家級嘅法例。咁而家咧，其實九月選唔選到咧，反而最主要未必係一定係而家呢個喎。我係感覺上咧，反而個疫情。因为旧年佢之所以延迟，都系因为疫情嗰个问题未解决，咁你冇得聚集，尤其咁多，将来出现啲群组，即系选举群组，咪更加麻烦。所以变咗呢个反而更加系优先睇。如果大家都接种咗疫苗，解决咗嗰个控制咗疫情啦，就等于韩政副总理讲，你疫情控制好，一定可以通到关嘅。咁变咗咧，如果呢一 part 解决咗之后，就睇最后落实就系香港自己立法会或者本地特区政府。佢相關嘅配合嘅修訂嘅法例咧，係咪跟得到即係個效率啦？跟得到嘅時候咧，就今年嘅機會仲係有。但如果跟唔到嘅時候，咁就可能又言都唔定噶啦。 好啦，嗱，基本法列明咧，行政長官選舉循序漸進嘅。咁而家個用一個選舉委員會嘅方式咧，好多人都會形容係一個民主嘅大倒退啦。咁點樣循序漸進咧？係咪基本法寫嘅嘢唔使理咧？ 嗱，我哋睇到仍然係大家要跟憲法同埋基本法噶嘛。我自己有个比喻，好多街坊同我哋建议嘅，我想讲一讲，就话我哋个目标，大家咧系想去环游世界，咁你梗系喺香港起飞，跟住去到巴黎啊或者纽约啊再降落，跟住之后咧再起飞嘛，你一路一站飞起飞降落再起飞，呢个系个过程嘅。你话我降落边个机场系咪唔完成环游世界？唔系噶嘛，咁而且飞机上边咧，如果出现一啲大病毒嘅或者政治恐怖分子或者打劫嘅劫机嘅，咁要排除呢啲问题之后咧，安全啊健康啊继续飞，所以一站一站咁飞咧，佢本身就系一个优质民主同埋咧健康民主嘅过程嘛。咁中间咧梗系有啲变化嘅，包括之前我哋嘅政改方案都系有嗰、那个有唔同嘅变化嘅。咁上一次包括反对派佢哋咧，佢唔接受嘛，上一次系最接近噶啦，佢唔要。咁其实嗰一次咧，如果你话系。阻碍咗咧，其实佢哋嘅站最大嘅。如果嗰一次过咗，可能咧之后更加 咁 即系。 但系 佢唔要，冇得怪人。 咁呢个都系根据个程序，认为个方案唔够民主，所以唔要啊嘛。咁你 我哋想强调一点就系话咧，如果 你見到韓正副總理講得好清楚，佢點樣回顧之前咁多年發生嗰啲不斷升級嘅一啲即係反對國家啊，甚至一啲分離啊、港獨嘅嘢，係呢一扎造成咗香港嗰、那個按照基本法民主嘅進程咧，受到阻礙、受到反覆噶嘛。咁如果係話民追究嗰站嘅時候，呢一扎站最大噶，嗰、那個飛機延遲係搞亂飛機檔或者話走去劫機嘅人。負責最大嘅責任啊嘛，就唔係航空公司，我想自己延遲啲飛嘛，所以呢方面大家一定分清楚，我哋想佢嗰個進程能夠恢復翻正常嘅時候，咁你肯定要按照憲法，按照一個國家嘅標準，咁再去推咧先得。如果連話國家嘅主權、國家嘅安全都唔能夠保障，即係等於你架車都唔安全啦，你就要求嗰架車或者飛機，即係。一路加速去飞嘅时候咧，到最后咪好。 好，明白。唔该晒你，陈勇。系，我哋听新闻啦。唔该晒，陈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我哋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71岁男子今个月3号到私家医生接种科兴疫苗后，寻晚不适，其后到联合医院求诊，今日凌晨死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任何异常事件会由卫生署公布。被问到当局不建议长期病患、病情未受控的市民接种科兴疫苗，是否有具体指标？陈肇始话：相信一般而言，医护人员都清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就话：世界各地接种疫苗期间，有出现轻微或严重副作用情况，甚至系死亡个案。但最重要系检视有关事件系咪同接种疫苗有直接关系。他又说一定会按专家建议和分析展开疫苗接种工作，强调以安全和稳妥为先。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传媒查罪时候说，香港不能够照搬西方做法，今时今日再捧西方民主是害处多过好处。被问到香港政制改革会否让国际觉得民主倒退，他说有些民主的地方难以处理疫情，不能够说民主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若果香港顺利完善选举制度，香港长远会更加好。被问到香港的反对派是否没有未来，董建华表示，主张港独并没有市场，无论反对派抑或建制派，首要是知道老百姓所想。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为民施政，要为老百姓做事。至于本港九月能否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董建华说无需猜测太多，因为病毒一来，什么都无法预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暂时有100多至200名公务员没有签署宣誓证明，至于所属部门分布是点，现时未能够掌握，当局下个月会到立法会的事务委员会交代。聂德权重申，如果有公务员拒绝签署声明，当局会启动相关机制跟进，包括了解原因。他说若果公务员拒绝签署声明以接纳和承担基本责任，政府会对有关人士失去信心，因此会按机制跟进或安排有关人士离开公务员团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依法严惩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依法严惩间谍泄密犯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犯罪。周强说，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审结的刑事案件超过110万宗，判处罪犯约153万人。至于涉及港澳台的案件，周强表示，去年共审结24000宗，办理11000宗涉及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 簽署內地與香港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妥善化解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民商事糾紛，維護港澳同胞的合法權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伦街咧，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咁就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伦街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嘅交通繁忙，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後提提大家，喺紅磡因為有觀音開庫嘅儀式，咁而家咧一帶有特別嘅交通安排嘅，直至到聽晚11點，平治街、差館里、觀音街同埋獲家道會有臨時封路措施。咁而喺七潭道北同埋基利士南路亦有臨時嘅改道安排。而家七潭道北近模糊街嘅街口一帶車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恒安邨去沙田、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 小姐限聚喎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哦，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Hello， 我系谭伟清啊，你哋有冇挂住我？我翻嚟啦，嚟紧我又会同大家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约定你噶啦。Inshallah， 我哋再见。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选举制度将会大改啦，咁。原本话推迟一年嘅立法会选举咧，喺九月亦都未必能够举行啊。大家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有听众陈先生啊，陈生你好，陈生 啊，你好啊， 系请讲， 主持 系。 有我覺得即係，既然中央政府咧佢大石砸飛蟹，咁我哋即係作為香港市民，又無槍無兵無炮，又冇武器，即係根本就冇辦法即係抵抗嘅嚇。咁但係咧就即係，但係中央政府必定會付出代價咯嚇。因為你好明顯就話你既然即係明明中央聯合聲明，基本法寫得清清楚楚，普選係呢個嚇循序漸進目標嚟嘅。 嗯， 咁而家你点可以行下会倒翻转头啊？由选举委员会啊，即系开倒车系咪先？ 阿陈生，头先阿陈勇咧，即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就用咗个比喻啦，就话循序渐进就好似带大家环游世界咁。而家个飞机上面咧有恐怖分子有人劫机，所以要停一停。点睇呢个讲法啊？ 喂，好，当然系即系废话连篇啦，即系根本你系指鹿为马啦，何来恐怖分子咧？ 啊，嗰啲因为即系选入去嗰啲系恐怖分子嚟嘅，如果系恐怖分子，俾 DQ 咗啦，系咪先？啊，咁同埋即系你咁样做咧，你咪即系根本就系、是。喺天，即系喺公布天下，你自己咧，即系讲大话咯，诚信破产咯，即系冇话你香港一定会喺嗰个经济方面咧，一定会承受呢、這个后果嘅，譬如目的啊，我谂嗰啲信誉评级一定系会。大降 级 你 都 睇住嚟啦， 明白。咁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各位听众有意见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而电话里边咧就有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建文嘅。叶建文你好啊， 喂，欧吉伦你好。 系啊，嗱，咁啊，中央嘅讲法就系完善香港嘅选举制度啦。你点样形容嚟紧嘅选举制度嘅改变？ 其实我都唔知仲可唔可以用选举个字啊，坦白嚟讲，因为即系我哋一路应该咁讲啦，即系其实我哋由八十年代开始，香港有一个即系普选嘅模式。 嗯， 其实随住个人大嘅全修改咗完全化，或者我觉得其实我应该有梦想时分噶啦，因为我哋一路所谓嘅普选系朝住一个开放平原则去进行嘅，咁但系从而家入嘅信息里边咧。我谂嗰个具体方案咧，会同我头先所讲嘅原则系背道而驰。 系啊，叶建文啊，你个电话咧有少少窒一窒紧啊，咁去方唔方便去一个比较收得好嘅地方讲？系，我哋一阵再同阿叶建文咧再联络好，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去到一个接收得好啲嘅地方啦。咁刚才叶建文所讲咧，就系佢会认为咧，即系咪完善紧个选举制度咧？佢有啲质疑咧，就系、是。根本可能都唔知系咪算做一个选举制度啦。咁因为咧而家嘅方案里边咧，最少就系会重新引入选举委员会嘅选举啦，而且选出嚟嘅代表数目咧系占90席里边30至40席啊，都系个几大嘅数目啦。而选举委员会如果大家即系仲有少少记忆嘅话咧，就系即系喺回归初年嘅时候咧，作为一个过渡性嘅一个选举方式啦，系令嗰阵时仲有一啲选举委员会。嘅职位嘅，咁但系咧到即系近十几年已经冇咗噶啦。好，我哋联络翻叶建文，叶建文你好啊， 系唔好意思， 好啦，咁啊刚才你都讲到即系都唔知系咪一个选举制度啦，系，点解咁睇吓？ 因为即系我谂我哋一路追求嘅所谓选举咧，即系始终朝咗个公平开放嘅原则，即系逐步迈向全面普选啦。咁而家似乎中央嘅睇法系好似从头嚟过咁，即系你所讲，我哋差唔多回归翻即系97开始嘅时候，我哋逐步仲用紧选举委员会，慢慢过渡向前。咁但我都唔知系咪会继续向前定系继续退后咧。咁所以我自己都好纠结啊，究竟系咪即系可以用一个选举嚟形容，即系嚟紧个立法会嘅产生办法？ 嗱，我听到好多嘅建制派人士，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啦，啱啱先再讲完就话，即系民主就冇所谓国际标准嘅，每个国家都用自己嘅方式去实践民主嘅。点睇呢个讲法？ 但系我谂，无论你点样去讲，即系我哋都希望个选举制度系能够即系取信于民啦。简单嚟讲，系嘛？大家始终要觉得系比较公平嘅，比较合理嘅。你总唔能够话啊，你讲用啲咩制度，用啲咁嘅，用各种嘅筛选办法咧，都可以取信于香港人。即系如果你做唔到呢一点嘅时候咧，其实最基本选举希望产生嗰个所谓提高制度认受性咧，其实又从何说起咧？咁所以我谂，即使你话唔好系唔系国际标准都好，咁你都要问点解我要进行选举呢？其实就是我头先讲嘅原因，而我睇唔到而家呢个所谓完善办法咧，系朝住呢个方向去进行啦。 有啲讲法亦都话多咗议席，咁啊即系代表咗即系大家增加咗参选嘅机会啦，亦都增加咗参与，增加咗代表性。点睇呢个讲法？ 我都即系应该咁讲啦，即系唔好讲良心嘅问题啦。即系我谂用呢番说话去解释，尝试合理化呢个所谓完善办法嘅朋友咧，即系如果有一日即系午夜梦回咧，佢都要问一问自己啊，其实我讲嘅嘢合唔合理咧？我谂佢哋都即系如果四野无人咧，佢都觉得啊，其实我都唔知自己讲紧乜嘢。不过瞓醒觉要继续表示忠诚咁解嘅啫。即系我睇唔到一个由即系强调呢个筛选限制参与嘅办法。无论你系 一百個有一千個又好，會提高咗佢嗰個所謂代表性咧。即係我哋所理解嘅代表性，始終係基於一個即係開放嘅原則，基於一個民意嘅授權。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個即係我僅有嘅信息，見到個建議咧，似乎就並唔係朝住呢方向去做咯。咁所以個數字唔係關鍵嚟。 係咁嗱，剛才我都想問翻咗個劫機嘅比喻啦，就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所講嘅，即係佢形容咧就係所謂我哋循序漸進達成普選嘅目標，就等同我哋即係一齊去環遊世界不同嘅城市。咁但係咧，搭搭下飛機就發現有恐怖分子啦，咁所以咧要停一停啦，要搞掂啲恐怖分子先，咁我哋再起飛咁樣。點樣睇呢啲比喻呢個比喻啊？ 咪即我諗，就算用佢呢個劫機比喻咧，即我諗我哋香港習慣去處理問題嘅辦法咧，就用法律語言去界定對與錯，你可唔可以做啲乜嘢嘅？即而家我諗最大嘅問題就係邊個人決定你用翻佢嘅術語有劫機嘅意圖咧？是一班不知怎样产生出来的人，是一班认受性很低的人。究竟法庭可不可以一个程里面有一个即介入的方式呢？或者这个所谓即使可以寻求司法复核呢，是不是可以很短期快速地去处理问题呢？否则的话其实好像现在这样。以往我们也试过，是不是有些参选人被人 DQ 了，但是司法复核赢了 一年之后，其实个选举也赢了。所以我想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的情况呢，其实是直接地限制咗好多人，而用一啲好虛無縹緲嘅標準，由一啲唔知點產生嘅人去決定邊個人係唔可以接受。我諗市民係最難接受呢一點啦。 咁根據即係另外一啲建制派講法啦，例如范徐麗泰即係前人大常委，咁佢嘅講法就係即係政制咧係中央嘅事權啦，咁國家就係即係牢牢掌握住呢個選舉嘅主導權啦，而佢嘅意思咧，亦都就係話咧，即係而家咧就係呢個成個即一國兩制嗰個兩制咧，就係講緊金融同經濟嘅制度咧，就唔係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係由中央主導嘅，即係所以要改嘅話，唔需要五部曲都得嘅，一部就可以改嘅。點樣睇呢個講法咧？ 而家個我即係我諗我哋。即近呢半年都真係要從好多嘢重新去理解究竟點樣去討論基本法，點樣去討論一國兩制，因為而家似乎就係總之人大講嘅就得啦，人大講嘅就係、是、人大講嘅就係法律啦，即使嗰個程序。即人大自己可能跨越咗佢自己之前定落嚟嘅制度，都係合理嘅。我諗呢個香港嘅法律界啊，或者法學界都係而家都努力咁去理解緊呢種咁嘅講法。即究竟你係話資本主義制度係咪只係講緊個經濟制度咧？即我諗任何嘅即政治經濟學認識嘅朋友，或者你國內嘅馬列思想嘅專家咧，我諗佢都講唔出呢番説話。不過而家似乎就係、是為咗去合理化而家呢個即係做法，似乎好多嘢我哋唔能理解嘅都要接受同埋。都要接收啦， 嗱，咁仲有愛國者治港呢五個字啦，咁好多嘅即係理據都係嚟自呢五個字啦，咁就以後可能喺審查邊啲人有資格參選，亦都係用即係愛國嘅標準啦。你覺得即係呢種標準如何去量化，如何去實行到出嚟咧？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佢所謂嘅完善嗰個選舉辦法咧，其中一個即係我諗勢在必行嘅，即係可能取消比例代表制。佢嘅講法咧，呢、這個就係其實可以篩選咗一啲冇代表性嘅人，唔應該上台嘅人。但係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就講翻上一次立法會選舉2016咧，其實呢個比例代表制咧救咗嗰啲咧。其實是救翻佢哋自己建制派嘅人，我哋睇翻，譬如你港島區上一次尾二上車嗰、那個，其實係張國軍。新界西包尾上車嗰個係何君耀。新界東尾二上車嗰個係容海恩。即如果冇比例代表制咧，其實呢啲人根本入唔到去。咁所以我諗係嗰個即嗰個邏輯或者嗰個對現實嘅掌握理解咧，其實我覺得。整個在北京進行的討論咧，似乎都不是很掌握，其實即香港的民情是在哪裡，同埋即究竟個制度咧，其實救緊邊一個，保護緊邊一個？咁所以我諗係即整個嘅思維，其實可能都是總之就愛國者治港，總之我就要 所有嘢推倒重来。咁而家个情况似乎就系咁样。 但系嗱，即系以后其实直选点选都无关痛痒啦，可能得翻20席啦。咁其实主要就系变咗选举委员会啦。但系你睇到就系选举委员会咧，即系以前佢都有负责选举嘅，就系、是、选人大出嚟嘅。 系 咁、其实就系根据有好多时就系根据中央或者系中联办有个名单就会选咗出嚟啦。咁有啲人会觉得仲可以有选举，即系话选举委员会都系有代表性嘅，都系。找到啲唔同嘅人出嚟嘅，你见到事实系点样？ 唔系我谂嗰、那个即系唔系有选举两个字，有投票嗰个过程就表示佢有个代表性同认受性啦。同埋即系如果即系譬如你讲头先讲我哋以往嘅选举委员会制度，我谂唔会好多朋友今日仲会视佢为一个系合乎佢自己追求同埋想象嘅一个公平嘅选举制度啦。咁我谂个大方向就话，如果嗰个所谓嘅选民资格越收越窄嘅话，其实我谂简单嚟讲即系。香港人唔會覺得呢個真係佢心目中所講嘅選舉制度，即係不論你點講，佢點講用咩字完善啊、改善啊、撥亂反正都好咧。即係我諗呢個都唔係我哋所追求嘅一個嘅選舉制度咯。 嗱咁呢個選舉制度改變咗之後，嗱可以想象啦，就係一啲就算一啲民主派或者係好温和嘅民主派，都未必能夠有機會去入到議會，就算入到個影響力都極微啦。整個改變對於成個香港嘅管治會有啲乜嘢影響咧？ 我諗呢個就一個民主派自己要真係認真思考嘅問題啦。第一就係入唔入到啦嚇，第二就係究竟想唔想入？呢、這個其實我諗嗰個爭論都開始緊，即係其實我都同一啲譬如年輕朋友傾，佢哋就覺得呢、這個花瓶嚟嘅，點解我要增加你嗰、那個即係、就是、認受性呢？如果我玩呢個遊戲嘅話，咁但係另一方面嘅講法就係話寸土必爭嘅，即係你睇翻其實喺譬如亞洲地區好多民主運動，新加坡又好，台灣又好。都是不放弃的。咁我諗我哋而家唔知几时有得选，但係即係我諗係要去政党自己本身去要开始酝酿嗰个讨论。当然个问题就係、是、就算真係觉得应该做想去做嘅话，喺今时今日能唔能够搵到人去参选呢都有个问题，因为即係而家諗从政嗰个风险係前所未有咁高嘅。咁所以第一连串嘅问题必须要展开讨论，因为即係我諗个问题就係如果政党冇呢个选举游戏嘅话呢，佢存在咗咩价值呢？仲点可以生存呢？咁我諗係而家个问题就係除咗我哋点样去回应批评或者挡住呢个咁嘅呢个所谓选举制度改革嘅一个嘅情况之余呢，就係、是、内部我諗都係要有一个咁嘅讨论过程嘅开始。 明白。好，唔該晒叶建文，唔該晒。 OK， 唔該。 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建文。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this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 ，Ryan 呢个名点样可以读得好少少咧 ？Ryan 呢个名啊，萧叔叔就好中意，因为有一只咧好有趣嘅公仔咧，好可爱嘅公仔咧，就系、是。蕭叔非常極之中意，咁佢個名咧亦都係叫 Ryan 嘅。有時有啲人咧就可能會將佢讀得歪少少，就變咗好似 Y 人咁啊 ，Y 人。咁就好似將個 O 音咧 ，R Y A N 個 O 音咧，就將佢讀成好似 W 咁。其實要留意嘅咧，就係、是、我哋讀 Ryan 嘅時候 ，Ry Ry Ry Ry Ry 咧，我一開頭個音咧係 Hey grammar， 我係 Ray 嘅，係輕微卷入去裡面嘅。Okay? 你听到这个感觉的音甚至是 RM， 所以跟着反翻落嚟就 Iron 咁样，就听落去咧就 Ryan Ryan Ryan， 你听到个呢个音嘅 ，OK， 而唔系纯粹喐嘴唇。如果你纯粹喐嘴唇咧，就变咗 W 音，就变 Y 人 Y Y Y Y Y 人噶啦 ，OK， 咁所以留意。望镜都得嘅，如果你纯系喐嘴唇嘅，只系喐嘴唇嘅，咁就系个 W 音。OK， 你正确咧系应该要读埋个 O 音，个 O 音咧系要卷卷地嚟嘅。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在嚟緊嘅選舉嘅改變裏面，其中一個就係選舉委員會嘅職能啦。咁以前咧就喺20多、20年嚟咧都已經唔會選立法會議員噶啦。咁但係選舉委員會將來咧係會選出30席甚至40席嘅立法會議員啊。咁而選舉委員會本身咧就由1200人咧增加到1500人，增加啲界別。咁其中增加啲乜嘢咧？喺各方不同嘅消息裏面咧，都有一啲係即係而家未必係全部都可以入到去做選舉委員嘅一啲組織咧，係多咗啲名字啦，就譬如鄉議局啊，譬如府聯啊、青聯啊等等呢啲一啲組織咧，都變咗咧，即係可能係選舉委員會裏面嘅一啲嘅主力啦。咁除咗話即係可以選立法會議員之外咧，亦都係選特首嘅。好啦，咁啊電話裏面咧就有香港青年聯會前主席楊全盛嘅，楊全盛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咁大家都会关心啦，就系即系咁青联，我想入青联，咁可以点入嘅咧？而家 哦，我哋依家其实主要要靠透过即系朋友介绍啦，同埋其实即系我哋啲会董们介绍啦，同埋其实我哋都有几个方法嘅。其实我哋每年都有举办一啲我哋叫做即系公共行政嘅一啲课程啦，或者一啲某学生实习团啦呢啲咁。其实呢啲都系可以透过参与呢啲活动，其实去参与到。 喂，系杨全盛喺咪度啊？咦，楊全盛嘅電話有啲斷咗，咁我哋再聯絡下佢啊。嗱，咁即係其中咧，就係剛才阿楊全盛講到，因為香港青年聯會咧都要，如果你要入會咧，就要有一啲會員咧去介紹啦，有人提名和議啦，另外就係即係都要董事會通過嘅。係你好，楊全盛喺度嘛？ 係，唔好意思。 係啦，咁嗱，大家講緊就係希望即係或者係都會形容咧，選舉委員會可能係希望有更大代表性啦。咁但係譬如你哋個會咁樣，咁你點樣話自己係好有代表性咧？代表乜嘢咧？代表邊個咧？ 哦，我諗我哋其實都係好多個香港，我有好多個青年組織啦。咁我哋都係算係其中一個啦。咁我哋當然永遠都唔會噶啦，話我哋代表曬所有成個青年組織。但我諗我哋響特別係一啲譬如比較精英啲嘅青年界別入邊啦，或者可能係一啲外國外港，我哋一啲係真係為香港建設嘅一啲朋友之中，我諗我哋都算做比較代表性嘅一班嚟嘅，係啊。 咁你認為算做比較有代表性，應該喺未來嗰個委員會裏面佔幾多席左右係會比較理想呢？ 哇！咁我呢個我真係冇諗過，或者我哋都冇討論過，因為其實呢個都係啱啱我哋自己先至即係聽到有大家喺度提議呢樣嘢啦。咁當然我哋都覺得其實第一增加青年界別絕對係一件好事啦。咁永遠我哋覺得多啲唔同界別嘅人參與，特別係青年人士咁去參與，一定係好事嚟嘅。咁我諗你話要佔幾多，我諗亦都唔需要我哋去諗噶啦。其實都是即係大家多啲唔同組織參與，我覺得反而係好事啦。呢個係 嗱，咁如果話即係青年多啲參與即係一定係好事嘅話，咁如果直選咁幾十萬個青年一齊參與，咪更加好？點解要由團體去代表呢啲青年咧？ 哦，咁當然啦。咁其實我相信本身都已經有一個直嗱，呢個就講緊另一個問題啦，就講究竟係全部直選啦，定係咪有功能組別嘅一啲參與啦？咁我自己覺得永遠個平衡嚟嘅。咁依家本身我哋都應該仍然會有一堆位置係由直選參與。咁嗰個唔單止青年添，全香港所有市民都可以參與噶。咁但係我哋講緊，如果係牽涉到係一啲譬如某嗰個功能組別本身存在，就係有佢嗰個代表住嗰個功能，即係或者嗰個團體嘅人嘅一啲代表性喺度噶嘛，咁我相信呢個係兩樣嘢嚟嘅，本身兩個都唔需要即係冇話互相排他噶嘛，呢兩嘢係咪？ 咁嗱，因為咁嘅，因為青年啊、中年啊、老年咁係咪？咁個個都要參與噶咯，係嘛？不同嘅年齡層都要整個聯會先得。 咁又唔同喎、啊，咁我哋不嬲個政策嘅，不嬲大家都有個講法，就係希望engage 多啲青年人噶嘛。咁因為其實當然啦，我相信你話去到中年或者好似我自己咁已經即係、已經可能係自己有個專業界別嘅，咁我哋自己喺各個領域都仲有一啲代表性嘅，即係仲有啲領域係可以代表到我哋噶嘛。咁但係我諗青年人點解我哋特別關注咧？因為第一大家都明啦，即係佢係將來發展嘅一個重要嘅動力，再加埋其實我諗佢能夠再同時牽涉其他界別入邊參與嘅即係機會，比起我想可能是中年啊，或者已经是 well established 一个 career 的一些朋友来讲是会少咯。咁所以点解我哋觉得需要有个界别去 represent 到佢哋咯？ 系啦，咁另外咧就是呢个选举委员会有呢个讲法咧，就是将来咧啲委员都可以做埋资格审查委员会，即系审查其他参选人嘅一啲资格啊。你觉得选举委员会嘅功能应该系乜嘢比较合适啊？ 咁如果話明係選舉委員會，咁我覺得當然即係去提名同埋去選舉人，呢個係佢最核心嗰個功能啦。至於你話去即係去核實嗰啲人有冇資格，其實即係依家我就了解嘅係頭不嬲有選舉主任去做呢個工作啦。咁我都唔係好 sure 究竟係咪選委會要去到咁闊或者做呢樣嘢係最好嘅。咁我覺得呢個大家都要討論下咯。咁但係我覺得有可能有 segregation of duty 或者有個分開，可能都亦係個好事嚟。我覺得 好。咁唔該曬楊全盛，唔該曬。 係好。 楊全盛係香港青年聯會嘅前主席啊。咁我哋聽新聞之前咧，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啊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对开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噶，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喺九龙塘律伦街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啦，咁啊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而家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呢都分别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龙尾在欣怡花园。好啦，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国际股权，华人策略控股、高富集团控股、康健国际医疗和澳能建设。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 日元 108.51， 瑞士法郎 0.933， 加元 1.268， 人民币 6.531， 英镑对美元 1.385， 欧元对美元 1.188， 澳元对美元 0.7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2。 港金报15,74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94.21 美元，卖出 1,694.63 美元。港汇指数101.6，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大角咀嘅樱桃街去奥运站方向，近渡船街交界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噶。樱桃街去奥运站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天桥近公主道桥面。咁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咧，近亚街老街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咁就喺樱桃街去奥运站方向，咁就系去海旁方向咧，近渡船街有意外，车龙排到亚街老街天桥近公主道桥面。至于较早前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邻街嘅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嘅大消失，而家龙尾近圣佐治大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咁但系近住芜湖街街口咧，因为观音开库仪式有特别交通安排，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空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的东昌街因为爆水管，介乎宝湖道至广福道的东昌街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交通繁忙，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恒安村去沙田，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就到噶啦，就到噶啦。 小姐，限聚喎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 印度有叶培， 日本有陈美玲， 泰国有胡慧聪， 摩洛哥有谭慧清， 北京有招炳恒。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一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咧，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嗱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評論員黃學明。 新聞回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黃學明你好啊！ 係你好，大家好。 我哋呢半個鐘頭咧，繼續傾下即係香港呢個選舉制度嘅大修改啦。嗱，咁見到啱啱香港01嘅消息啊，咁佢就話咧將嚟緊嘅兩場選舉咁啊，原本啊九月就會係立法會選舉，預計12月咧就會係選委會嘅選舉咧，就將會對調。即係話咧。首先選委會咧就喺九月選舉，咁就跟翻即將會通過嘅一個新嘅選舉制度咧，因為呢個選舉制度咧，選委會就有份去選立法會嘅，咁所以咧預計新一屆嘅立法會選舉應該會喺今年12月嚇，點睇咧？ 上个礼拜五啦，大家记得应该就系人大就开始公告呢个所谓新嘅选举制度嘅安排啦。咁呢几日我回想翻咧，或者收音机旁边好多都经历过呢十几廿年香港民主运动嘅进程嘅朋友或者市民咧，都会谂翻其实过去咁多年，我由背景资料咧，1993年开始其实。新聞都有賣過報導過，嗰陣時時任港澳辦嘅主任阿魯平先生曾經講過嘅。嗱，我原文照譯啦，佢嗰陣時咧喺《人民日報》就話：由第三屆以後嘅立法機關怎樣組成，將來完全由香港自己決定。只要由2/3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就可以啦，不必要咧中共政府同意。將來香港如何發展，完全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中央政府就不會干涉。但之後發生是什麼事，英文所謂 The rest is history， 大家都知啦。 嗯， 大家记得嗰阵时我哋香港人拗过，究竟系争取07、08嘅双普选啦，定系去到2012咧有啲所谓激进啲嘅民主派人士话要07、08，有啲咧就话咁样太急啦，一步到位就唔好嘅，应该跟翻基本法就循序渐进。咁去到2012，跟住又押后咗啦。之后大家记得，就成立咗个所谓政改三人组，特首曾荫权就起闹。咁啊，亦都记得睇翻网上啲新闻，当时时任嘅政务司即系而家林郑月娥，又话政改要回归基本法。咁啊，之后有五部曲啊，人大831嘅决定，去到最尾，大家都记得就系建制派所谓甩碌，等埋发叔。结果咧，呢一个政改方案咧就被否决。咁一连串我想讲嘅嘢咧，其实就系、其实香港人或者成个社会虚耗咗、蹉跎咗咁耐嘅岁月。原来其实咧，只要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其实就已经可以咧系决定晒成个即系政改或者选举制度系点样。咁如果系咁，其实即系俗语所谓，咁早啲讲啦，咁早啲决定咗咪得咯，无谓花咁多社会嘅精力、时间、咁多年嘅虚耗去争拗政改应该点样发展。 你讲到啦，刚才即系93、94年嘅时候，前港澳办主任鲁平所讲嘅嘢啦，咁即系佢都讲到嘅就系、到时点样组成啊？2007年啊，讲紧就系、只要三分二立法会议员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就得噶啦，报人大常委备案不必要中央政府同意啦。咁啦，如果真系咁嘅话，咁当时咧，大家记得嘅就系、移民潮咧喺89之后咧、大家对于未来未必系好大信心。咁讲到未来嘅民主发展，其实系稳定人心嘅即系一剂药嚟嘅。咁、所以咧，先至会有讲紧就系2007年之后立法会点样组成，亦都系讲到就系附件一咧，亦都系讲到2007年嘅啫。咁、跟住嗰啲大家去决定啦。个目标就系全面直选，同埋系循序渐进。咁所以咧，呢、一个问题都纠缠咗香港好长嘅时间。咁而家似乎咧就系、一朝倒退到，你话倒退到97之前添啊，应该系吓97嘅时候都冇咁冇咁大比例嘅选举委员会去选立法会议员嘅，甚至倒退到系比澳门嘅立法会嘅民主组成咧系更加少嘅吓。 系因为点解会坊间话呢个系一个倒退？因为咧头三届回归后嗰个嘅立法会组成咧。这个选委会的议席是逐步递减的。即其实意味着都承认就是选委会这个的存在，就如果你从民主进程的角度看不应该继续存在。但现在反而就是壮大了。这个所以就自然会有一个所谓觉得是倒退的情形出现咯。但是你看回是不是代表市民即很紧张今次的选举的安排呢？其实你睇翻呢几日，或者我留意翻网上言论，其实市民其实又唔系太系紧张，或者太过谈论呢件事。我觉得佢嘅心态咧，我睇过网上一个嘅说法，其实都几概括而家香港市民嘅谂法，就系、关于呢件事咧，你话点就点啦。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啦，基本上日后政改嘅发展如何，民主选举嘅制度如何，根本香港人都冇呢个话语权。其实。所以他们都认清了个政治现实之下，都变了那个谈论都不是太著弱在这件事上了。 同埋是除了个选举制度之外，亦都要留意就是一个所谓全流程的资格审查。 是。 在很多的人大常委、前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的口中，将会有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就会替代一路以来那个由公务员或者是政务主任担当的一个选举主任的角色。之前就是他有资格是去取消你的参选资格的。现在就是有一个将会据讲就是有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而且是全流程，就是说由你参选到你当选，到你宣誓，到你一路做紧啊！而家嘅讲法系咁啊，一路做紧嘅时候咧，呢个资格委员会咧都一路有权力咧去审查呢啲议员咧，究竟佢嘅言行有冇地方系脱轨啊、唔啱啊咁。咁标准系乜嘢咧？标准就系 你是不是拥护国家啦，你是不是爱国啦等等啦。所以见到你的标准究竟是怎样写出来呢，现在是未有人知道 的。这个就有些接近伊朗式的民主咯、 嗯 啊。伊朗有一个英文叫 Guardian Council， 即是一个类似应该叫宪政的监察委员会。他就是去决定，即如果我所理解没错，就是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参选这个的议会的。嗯， 咁、啊啊、 类似呢、這个 总统都系 系啦，个、啊、问题就在于，如果你用譬如是否爱国、啊、是否系爱国爱港去爱国爱港去作为一个、嗯平衡去一个参选嘅标准，呢、嗯這个系好难一个客观嘅、 嗯。 香港其实有一啲客观嘅法例去断定某啲人可唔可以去参选，譬如话你系咪破产人士，你有冇案底、啊、你好似特首系咪过40岁？嗱，呢啲客观嘅事实。是大家都可以评估得到，知道我符不符合这些资格，合不合资格去参选，这个没问题的。但如果你说用你是否爱国是否爱香港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是没办法用一个客观的标准，因为即正如之前容海恩在有些电视节目讲过，你的良知和我的良知不同，是不是我认为的爱国和你的爱国可能又不同的嘛，那变了冇一个客观标准，咁你点样去断定究竟呢一个嘅筛选，某个人可以入闸，某个人不能入闸，系公平呢？咁样， 嗯，即系谂起就系、是、咩叫爱国呢？有好多人啊，即系一啲传统嘅泛民，佢喺支联会啊，每年六四都会去嗌口号嘅，都系讲紧要结束一党专政嘅。咁佢哋爱唔爱国呢？咁呢啲嘅标准呢，一路以嚟其实咧，中央政府咧系回避或者系唔去。去讲呢个问题嘅，大家成日都引述邓小平讲紧爱国者治港嗰几句说话，事实上到最后咧系冇写喺基本法里边嘅。个原因就系当你要定义由法律去定义点样操作嘅时候咧，其实牵涉好大嘅问题，好多好难定义嘅一啲标准。咁所以一路以嚟基本法冇写，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咁样样。吓， 系啊，即系因为如果呢一个系一个标准，其实就应该喺白纸黑字。在基本法写出来，咁大家先容易拿捏。咁但系我哋知道基本法讲就系循序渐进，吓、 嗯、 咁、啊、但系似乎呢个就唔系而家吻合到嘅嘢啦。咁、嗯、但系问题就系、是、咁样系咪代表头先讲到啲市民唔关心，咁就代表佢哋冇个怨气咧？咁又唔系嘅，吓、 啊啊。你见到系点咧？ 嗱、 啊，即系大家似乎都系即系算啦，你中意点就点啦。咁但系咁系代表乜嘢咧？呢、這个心态 嗱。啊，我想同大家分享咧，啱啱呢个星期五咧，我唔知道大家网上都有留有冇留意啦。我经过鹅颈桥咧，大家唔知鹅颈桥最兴系做咩咧？ 打小人啦，经常啊嘛。 我嗰日经过咧，竟然系排长龙打小人。 嗯。 咁而好多咧，我哋不嬲认知可能白打小人一啲上咗年纪嘅人士啦，但系唔系，我见好多系后生仔。咁啊，亦都咧见网上传嚟咧，好多打小人嘅人咧，佢用一啲嘅花名代号，系用一啲我哋。嘅高官係打小人嘅目標，咁呢個象徵咩嘢呢？如果呢個係真係好多打小人嘅人士，佢係針對去打小人，即係反而個怨氣好大。咁呢個怨氣好大嘅話咧，其實都唔知係好笑定悲哀，就係香港人係冇得從譬如投票啊、遊行啊去發泄自己嘅怨氣，要透過打小人去發泄自己嘅對政府嘅不滿嚟講咧。如果真系咁嘅话咧，其实都系几悲哀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呢个咁样嘅即系发展呢个民主呢个选举咁嘅制度咧，唔能够如果真系有效咧，系疏通个民气个民怨，其实系都几危险嘅。因为其实民主选举除咗系俾机会选民或者市民去拣一个代表佢嘅官员或者政府之外，其实都系一个渠道一个机会咧，俾市民系透过选票去发泄对政府过往政绩嘅不满。或者作为对政府过往施政一个成绩单，咁如果发觉根本呢个选举其实都唔系一个真正表达到自己声音嘅选举，市民就会可能对呢个选举越嚟越嘅疏离。咁但系唔系因为咁样而代表对政府冇意见噶嘛？咁呢个嘅怨气、呢个意见日久累积，又找不到一个正确的途径去发泄呢，其实对社会长远的发展就不是健康 的。是不是这样呢？大家有什么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倾下。电话里面有郑先生，郑生，郑生， 你好， 是请讲。 你好，我想讲呢，香港的政制发展呢变到怎样都好，最后一个民主呢在手呢，就是香港人投白票。 即係冇得揀之餘咧，係最後可以揀咧，只可以白票嘅啫。咁而家佢哋咩選委，佢揀人可以參選，會唔會將來我哋投白票咧？佢都要揀個人先至可以投票咧。咁同埋如果投白票，係咪將來都係犯咗國安法咧？係會妨礙嗰個國家香港個管治咧？咁其實咧，白票係好緊要嘅。好啦，第二樣嘢就話愛國啦。咁其實正話你個其中啊嗰、那個客席嘉賓主持都講 咗， 愛國都好個定義點定義咧？譬如當年岳飛係咪愛國？喺秦觀眼中咧，岳飛唔愛國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最愛國嘅人咧就係岳飛，精忠報國。咁但係俾秦觀打到咧，可以以一個叛國罪去判佢死刑嘅。咁而家呢個歷史，人在做天在看，究竟係邊一個人係做吳三桂啊？定係邊一個喺歷史中係做緊秦桧個角色咧？日後而家香港而家呢個普世咧，係有好多互聯網，仲有所謂叫區塊鏈，好多嘢係可以將嗰啲記錄啊、影片啊、畫像啊，全部記錄曬，所有日後嘅子孫，唔係由文字或者係口述歷史咧，去先知道呢件歷史嘅，係上網就可以睇得曬當年今時今日。边一个人喺度讲紧反话，系将一个岳飞打成一个不爱国嘅人。 好多谢郑先生嘅意见，我哋把握时间咧听另一位嘅郑先生啊，郑生。 好， 系请讲，系 咪周生你好？系咁样，即系话而家咧，即系话人大嗰度咧，即系修改呢个选举嗰个制度啊。咁我觉得咧，呢个一定系即系人大嘅权力啊，中央嘅权力咧，即系。對呢香港收窄嘅言論咧，我覺得都係唔係咁嘅睇法咯。因為始終咧，即係話你話而家要評審一啲進入去選舉嘅咧，我覺得呢個措施咧都唔係錯嘅，即係都唔係話一度收緊嗰、那個議會啊嗰個規例嚟嘅。因為咧，即係而家以防一啲咧極端一啲準備選嘅咧，有一啲係反共啊，比較好反共啊嗰啲人入到去之後咧，搗亂議會啊嘛。即係呢啲，如果再入去議會咧，就好似再發生咧以前喺議會嗰啲混亂嘅情況咧，就係冇乜必要咯，即係唔應該再有咯。咁有呢啲監察委員會咧，到時有一啲人咧發表一啲言論嘅時候咧，咁呢啲人好清晰，平時去收集到呢啲人啲即係有反共嗰啲人咧，唔好再入去呢個建制啊、議會啊，咁咧咁將來。香港咧，即係話去發展嘅核心嘅時候咧， 嗱而家其實都有即係會整個審查委員會啦。咁其實如果真係唔中意嘅，佢覺得唔愛國嘅，佢都入唔到去啦。咁樣審即係選都冇資格選啊。咁、那個制度仲使唔使改得咁犀利咧？你覺得？ 因為呢次咧，即係中央嗰同埋人大個做法咧，即係希望就唔會再有一啲即係含糊嘅意思啦，就比較更清楚、更明確嘅咯。因為始終咧，即係你話以前香港即係回歸咁多年咧，呢啲問題咧都不斷係有發生噶嘛。咁始終而家就人大去決定，咁你本身你嗰個自由已經俾咗你廿幾年，但係你有啲人都係成日都揾一啲矛盾啊，揾一啲捐窿捐落去，揾一啲嘢嚟去，即係話呢啲唔係嘅，係我哋擁有嘅，但係就不斷去擾亂個議會同埋香港嘅發展咧。我覺得有咗呢啲評審委咧，咁啊對香港未來嗰個議會咧，即係會清晰好多。咁啲人入去咧，即係純粹係幫香港，就唔係害香港咁樣咯。 多谢郑生的意见啦，点睇啊？黄学明， 啱郑生嗰个意见咧，其实亦都系好多我留意好多建制派人士都有讲嘅。咁就系话，喂，你睇下，譬如美国为例，都有选完个特朗普之后，嗱有冲击国会啦，佢哋其实冲击国会比我哋即系喺嗰个反修例事件冲击立法会更加严重，因为出现人命伤亡添嘅。而大家如果記得咧，特朗普選總統之後，亦都有所謂通俄門嗰件事，就係話咧，佢同俄羅斯政府咧就係、是、有一啲嘅溝通，串謀懷疑就外國去干擾美國嘅選舉。咁但係選完啦，當然佢亦都有受到調查，受到國會嘅彈劾議案啊嗰啲去審議。但我哋冇見到喺之後新上任嘅政府話哦，所以咧我哋下次嘅選舉要改革呢、這個。總統選舉的制度，令到呢啲所謂懷疑係女私通外國的候選人，或者呢啲叫做極端思想啊，慫恿啲支持者衝擊國會的人咧，不能夠入閘。我哋見冇嚇、啊，拜登上台冇話要改革呢個選舉制度、啊。咁呢個咧，我諗香港市民就要問一下啦，點解美國都有類似咁樣嘅，即係特朗普上任之後帶嚟一啲風風雨雨？ 但係點解佢哋冇話因為咁樣要改革嗰、那個選舉制度，作為一個所謂翻天覆地嘅改革，而我哋就需要咧嚇呢、這個市民可以問一下自己，政府亦都可以解答一下點解你哋話美國有咁嘅事，但係美國冇因為咁樣改革個選舉制度，咁點解香港需要咧咁樣？ 嗯，我諗即係而家見到嘅就係、是、即係自從區議會係嗰次選舉之後啦，即係泛民或者本土派叫做大勝啦，起碼喺議席上都攞咗八成幾嘅選票啦。咁見到似乎咧，即係政府或者建制派知道啦，你繼續選落去咧，用現今嘅制度啦，佢恐怕唔能夠贏咯。你都見到嘅就係、是。建制派或者中央政府会将在选举度取胜咧，系视为夺取管治权吓。咁呢样嘢就系政府好明显嘅取态嚟嘅。 嗱，我哋睇翻其实喺成个嘅政治制度咧、嗯，其实喺譬如立法会咧，讲真，其实立法会议员咧嗰、那个权力好细嘅，好多嘅私人草案法案，以我所知咧，其实都唔可以随便提出吓、啊。即系其实。立法會議員其實在整個所謂管治呢可以做到的事是很多掣肘的、 嗯、 所以再加上本身那個比例代表制之前的這個比例代表制之下呢基本上所謂奪取管治權呢其實我覺得是講就天下無敵行起來其實是、就是、根本是非常困難的事、哦、再者的而且確民主選舉是有個所謂不確定性在這裡就正如剛才說美國當年選舉亦都冇人估到有特朗普會選到做總統，咁但係呢個就係民主選舉個現實就係咁噶啦。咁如果你話要有可操控嘅預知結果嘅選舉，咁呢個就唔係真民主選舉咯。 好，我哋聽一節新聞先。 又認為建制派人士亦係民主，佢哋嘅工作係為人民服務，期望社會唔應該單以建制或者係民主而區分政治人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较早前喺大角咀樱桃街去奥运站方向，近渡船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啊大消散。而家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去海旁方向嘅车龙就排到亚街路街天桥近公主道桥面。咁另外弥敦道北行咧，近亚街路街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就系较早前大角咀樱桃街去奥运站方向近渡船街嘅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龙尾都去到亚街路街天桥近公主道。咁而喺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咧，近平石村對開嘅早前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經清場。咁但係咧，而家兩條車龍分別排到去清水灣道近德望學校，同埋新清水灣道近聖約瑟英文中學嘅。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上武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賣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西行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車龍排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東行龍尾近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嘅車龍一路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喺青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落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府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亦都系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之后提提大家咧，喺红磡因为配合观音开埠有特别交通安排噶，直至到听晚11点，平治街、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嘉道有临时封路措施。咁而喺七咸道北同埋基利士南路亦都有临时嘅改道安排。 排。咁而家出行道北近芜湖街一带咧，交通就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选举制度的大改变，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 制度上出了问题，不要被一些有心破坏一国两制的人是有机可乘咧，可以讨论嘅。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人大常委咩都做得嘅，但是究竟是不是应该咁样做？是想香港市民真系信服，定是想他哋降服于呢个政府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七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王学明。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王学明啊，今朝早咧，唔知道你有冇即系睇，即系上网就发现，咦，好多人喺度讲啦，就系、是，咦 ，UA 院线咧就买唔到飞，个网站咧上唔到网。跟住咧就傳出佢結業嘅消息。UA 院線喺1985年開業啦，咁呢啲戲院咧，即係可以話係好多人咧，我諗即係我自己都係啦。嗰陣時喺沙田啱啱即係成日喺沙田出沒咧。UA 嘅沙田嗰間戲院啱啱開咗冇幾耐咧，當時感覺好新嘅，因為你可以去到嗰度，然之後發覺哇，有好多不同嘅戲可以俾你揀啦，好多嘅不同嘅影院啦，咁係一個幾新嘅體驗啦，同埋即係咁多年嚟咧，都喺不同區都有佢嘅戲院，咁但係咧今日就因為疫情衝擊啦，同埋經營嘅壓力感覺嘅原因咧，就係即日起全線結業啊！ 啊，係啊，呢個都好可惜啦，因為我所知 UA 其實都是所謂龍頭的院線之一啦。咁我印象中其實很多一些電影的技術咧，都是由 UA 咧率先帶俾香港的觀眾嘅。嚇、一啲 包括一啲闊銀幕啦， 係啊，闊銀幕 IMAX 啊，或者我所知好像是一些即係睇唔到嘢嘅朋友咧，佢都有嘗試發掘一啲嘅技術，係令到佢都可以享受電影個經驗。 係啊，嗱，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可能都有聽聞過嘅。咁香港有一啲嘅志願機構咧，係會有一個口述電影嘅。咁其中咧，就係、喺 UA 院線咧開始比較大規模同埋好有組織咁去做嘅。咁開頭呢啲即係口述電影咧，就真係有一啲義工啦坐喺隔離。咁就一路咧，就同啲視障嘅人士去講，咁後屘慢慢咧就變成真係，無論你幾時行入嚟咧，佢有一條預錄嘅口述影像嘅聲道，咁就可以咧，即係帶咗一啲嘅耳筒之後咧，就同普通人一樣啦，一啲視障人士啊，就同普通人一樣咧，自己去揀戲睇啦，然之後坐入去一齊睇嚇。咁呢個就係、其實唔易做嘅，因為你要好多嘅培訓啦，亦都要好多嘅即機械嘅配合啦，好多嘅運作上嘅配合啦，咁其實 UA 咧都可以話係即係好主動同埋係好積極咁啊，開始呢一啲嘅即係為視障人士嘅服務啊。咁你諗下就係都會用咗好多嘅資源啦，用咗啲錢去做呢件事嘅。係 啊，同埋睇翻嗱，我唔知呢一個要睇翻 UA 嘅公司，佢可能會唔會講即係清楚啲啦。我睇翻呢個報道咧，其實分析翻點解 UA 今次捱唔住咧？ 幾個原因啦，我相信其中一樣，我唔知呢個報道係咪屬實，就係因為其實母公司咧，其實佢亦都除咗開戲院之外咧，亦都引進就係網上購票嗰個嘅服務嘅嗰陣時，即係好似叫 CityLine 呢個嘅服務。咁呢個所知同康文署都合作咗十幾年。咁 政府嗰個購票服務其實係個技術平台係有份參與嘅， 係啦，有份參與。咁但係最好似我唔知幾時開始呢一個嘅服務個投標又輸咗俾一間中資背景嘅娛樂公司。咁呢個似乎根據報道就都對母公司嗰個營運係有相當影響都唔定。 因為嗰、那個金額咧係即係十幾年啦，就成兩億嘅，即係都算係一個幾大嘅一個數目嚟嘅。 係啊。咁變咗可能就呢個係一個影響啦。咁當然喺2020年開始個疫情對好多 UA 也好或者其他大大小小嘅戲院都好都一定有個影響。咁但係呢個其實政府會唔會都有相當嘅責任呢？其實喺睇返呢一個疫情之下，好多嘅商場照開，但係呢戲院就首當其衝呢要係暫停呢一個嘅開放。咁开唔到，开放唔到，咁自然就影响个收入。再加上租金高企，如果再加上譬如 UA 好多嘅戏院都系一啲嘅所谓黄金地段嘅，咁个租金都唔平嘅。咁呢个情形打击之下，其实真系收支失衡，呢个系真系迟早嘅事。 同埋就算而家疫情放宽咗啦，咁系喺戏院里边咧，都仍然系有一个即系入座嘅限额嘅，咁啊。大部分戲院啦，即係而家嘅規定都係一半嘅啫。咁而疫情以嚟咧，即係停業咗都百幾日嘅。咁就算而家開始翻啦，咁睇嚟咧，唔知係咪有好多人嘅出街嘅習慣啊，或者係娛樂嘅習慣，好似有啲改變咁啊？條街好似都仲係好靜咁啊！嗱，咁不如我哋大家有意見嘅，或者有啲親身經歷嘅，有啲感受嘅，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洪祖升，洪祖升你好， 啊你好， 系啊，咁嗱，见到即系 UA 院线就全线结业啦，其实你所知道其他院线现时嘅经营情况如何咧？ 要讲其他院线咧，同埋 UA 咧，我而家手上去做数字，我先讲一讲啲数字先，咁大家就知道香港而家电影特别喺戏院咧，到底发生咗咩事？而家咧，我哋2019年咧，全香港啲票房咧系20亿，2020年咧系得翻5亿，咁全香港咧一共咧有298个银幕， 系， 咁样平均嚟讲咧，如果照旧年嗰五亿咧，每个银幕嚟平均嚟讲，每间戏院每个银幕咧。只要收入呢前年啦收170万。170万呢咩概念呢？我諗170万最多最多呢係顶多三个戏院嘅人工同埋租金水电。咁样一年呢仲要九个月呢要全部唔见钱嘅。咁而家平均每间戏院呢照我估计呢每平均嚟讲下有多有少。每间戏院嘅成本咧，每个月咧最少都50到60万。咁你九个月成本成上啊，你当佢平啦，少啲啦，50万啦，费用啦，咁啊九个月五九都唔见咗400万，呢间戏院400多万。 系嗱，政府 一个项目吓。 嗱，政府嗰个补助咧，即系去逐个银幕去计噶嘛。咁而家计翻，即系攞过几多？ 政府咧前年咧。俾咗戲院咧，係俾咗5000万，有啲係10万，有啲係20万啦。咁樣而家政府個補助咧，根本對戲院嚟講咧，係根本係應付唔到嘅。你舊年一共咧，為了嗰個抗疫咧，戲院啊刪咗190人。190人，咁樣你剩翻嘅嗰日子咧，戲院嘅收入咧，佢得翻個5亿。咁樣如果咁樣計咧 ，UA 咧，佢一共有6间戲院30个項目啦。30个项目，我同佢计埋呢，佢有泡国啊收入啊，汽水收入啊，扣平啲啦。每间戏院当佢少啲啦，蚀咗一年蚀每个项目蚀200万啦。咁样32个项目咧，佢一年旧年净系旧年佢起码都蚀6000万。咁啊，间间戏院呢，所有香港戏院呢，而家旧年成年呢， 我谂80%全部蚀晒本喺度做生意噶啦，冇一根赚钱嘅。 系咁，你觉得睇到目前嘅情况，会唔会仲有戏院会结业啊？ 如果以商言商嚟讲咧，照旧年个走势，同埋今年咧个疫情咧，当你而家保持平稳落去啦，今年我嘅估计咧，戏院全部票房啊，最高唔会超过10亿。咁啊，超过如果唔超过10亿咧，每间戏院都要继续咧蚀本嚟做生意嘅。咁样如果照以商言商咧，香港50%以上戏院要闩门嘅。不过好彩咧，而家做戏院嘅老细咧，个个系大财团咁嘅大老细嚟嘅。佢哋而家做紧戏院咧，佢嘅目标咧唔系做生意嘅，唔系为赚钱而做生意嘅。个个对香港电影支持。每一间公司咧嘅老细咧对电影咧有个热情嘅，所以佢哋明知道而家疫情咁麻烦咧，生意咁难做咧，佢哋有继续支撑落去，就因为佢哋对香港电影嘅支持咯。 系咁，如果咁讲法，会唔会系出现一个现象，就系喺呢一个疫情之下，太弱留强，会出现咗大食晒啲细嘅情况出现咧？ 呢、這个呢又唔一定系咁讲嘅，唔会大蚀晒嘅。UA 都系好大嘅嗰、那个演算嚟嘅。喺香港嚟讲，UA 都系算龙头之龙头噶啦。你哋啱啱讲过，好多先进嘅旧戏院解制过嚟，变咗而家嘅现代戏院，好多都系 UA 引进入嚟嘅。佢都系算呢个龙头嘅大戏院嚟嘅。佢喺国内呢都好多戏院嘅，国内戏院佢而家继续经营噶，佢冇事噶。净系香港演员，我谂睇到旧年蚀得咁厉害，加埋今年睇上嘅前景咧，系冇办法冲上去嘅。所以老细我谂止蚀咯，谂住唔好蚀咁多，所以佢哋就系暂时仲显停业咯。但系国内据我了解咧，国内啲钱佢继续做落去噶，冇问题噶。所以香港唔会话大蚀晒嘅，最紧要就话。攞晒个明知道蚀本嘅啦，攞翻嚟制造落去到蚀本，但因为佢只要话对电影嘅热情，同埋对电影香港电影嘅支持咯。 但系担唔担心个涟漪效应？即系嗱，而家戏龙头戏院结业啦，影响到变相投资者投资电影有个却步，变相影响埋制作电影嘅导演啊，以至即系其他电影工业嘅范畴嘅人士都受到影响咧，呢个戏院 系啊，呢度话你讲得啱啊！而家戏院咧，而家佢嘅一共嘅员工咧，净系戏院嗰边咧有2800个员工。 嗯， 咁样而家咧全香港咧，如果拍戏同埋所有去拍片发行啊，全部要靠戏院嘅，因为拍完片发行啲戏院做到都要有钱收翻嚟嘅。万一香港戏院真系嗰班老细呢，大家要为了止血啊，唔想做落去呢，啲戏院啲收动少咗戏院，咁啊啲电影就冇地方发行，钱又收唔到翻嚟，咁啊影响就好大噶啦。全香港嘅电影工作者目前幕后加埋啲后期制作、宣传、广告、公关，一共有成10000个员工，10000个电影从业员喺度嘅。 所以即系戏院嘅结业唔系净系影响戏院本身，系连带影响成个电影业嘅工业嘅，可以话。 呢个好严重噶，所以我都喺呢度顺便呼吁香港特区政府咧，应该重视下啲电影界喺啲疫情发生啲困难嘅问题咧，应该想办法多支持香港电影界嘅。 咁而家睇嚟有冇人接手咧？戏院嗱，啲戏院要改装都好麻烦啦。咁其他院线会唔会有人买咗啲戏院嚟做，或者租戏院嚟做咧？ 因为香港嘅戏院咧，大部分都系租翻嚟嘅，好少嗰啲老细直接嘅自己物业佬嚟做戏院嘅。咁而家 UA 咧，佢结业咗 ，UA 手上个30个银幕咧。我相信咧，嗰个佢全部喺好嘅地方，好嘅商场喺度嘅。咁商场嘅老板咧，一定我相信佢哋咧，一定会想佢嗰个商场咧有一组戏院喺度咧，因为喺嗰个商场入边咧，唔理咩嘢商店、咩嘢设施咧，佢吸引嘅人咧，都冇电影吸引嘅人流咁犀利嘅。一个电影院。在一个商场入面是起了很大吸引人流的作用的，所以他一定会 UA 探索出来，我相信那些 佢一定系攞翻出嚟租俾做献嘅人去接手嘅。但香港咧，好多人唔知道咧，佢蚀本嘅。但系嗰个老细咧，为了扩充佢嗰个演算嘅实力咧，我相信佢哋都会想办法去攞翻嚟加入去做。 好，唔该晒你，洪祖星，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咁我哋喺电话里边咧就联络咗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田启文嘅。田启文你好啊！ 大家好， 系啦 ，UA 院线结业啦，其实对于电影工作者会有啲咩影响啊？除咗一间戏院冇咗之外， 最大嘅首当其冲嘅就系我哋嘅本土电影啦。咁啊，因为我哋咁多年落嚟，我哋都系其实系希望争取更加多嘅喺唔同地区有空间可以开多啲电影，咁然后令到本土电影咧能够喺个排片，同埋可以增加我哋本土嘅电影嘅制作量。因为你有咗戏院嘅放映嘅场地，你先至有咁样嘅基数可以有地系有戏房啊嘛。咁依家嘅冇咗一条院线，咁你就自然就此消彼长，系排戏嘅时候。本土电影相对喺外国电影嚟讲，你嗰个竞争力系低咗噶嘛？咁然后个院商为咗我个营运空间生存，我梗系买多两张飞啦。咁我哋以往已经排片，已经叫苦连天啦。咁你依家咪只有更加。拍咗机好大机会咪冇机会上咯。 会唔会嗱？刚才阿洪祖星嘅讲法系，应该有人会租翻嚟再做翻戏院嘅，系咪会咁咧？咁如果系咁嘅话，系咪唔使咁担心咧？迟早都有人做翻咧，系咪咁嘅意思？ 這个我哋梗系向凡事梗系向好处想啦。我亦都相信有咁嘅空间，有咁嘅机会嘅。系咪？因为有好多原因，譬如。点解依家喺呢一刻唔接手呢？系嘛？因为一接手，我有一个整手费噶嘛。系咪？咁但系无论点，有人会去考虑噶嘛？因为始终 UA 呢六间戏院嗰个地段咧，系理想，系黄金地段嚟噶嘛？系吸引嘅。咁你话洪生讲嗰、那个有人去倾嘅，咁就系好视乎新嘅营运者。同个业主倾唔倾到一个合理嘅或者系大家吸引嘅个租金啊嘛，系咪？咁所以呢个嘅，就算你有翻，你都唔会系短期内嘅事啦，因为一定系要倾好晒，又重新再咁，重新要装修噶啦嘛。 系，同埋可能都 担心，所以有个过程啦。 系啊，同埋都可能担心疫情嘅反复，又再封戏院。咁其实。回顾翻，其实封戏院系咪都几伤啊？对于营运戏院或者甚至整个业界， 封戏院先至系最伤啊嘛。因为呢个封戏院咧，政府系为咗一个叫防疫措施，佢唔需要赔偿俾你噶嘛。系咪？咁你亦都有一个嘅令到个市场不稳定性更加强啊嘛。如果我系片主嘅，我又觉得我又等得，我又顶得住嘅，我又唔需要即刻排呢部戏噶嘛。正如大家呢个实际拎出嚟倾嘅就系，好似旧年圣诞嘅时候，《拆弹专家二》排咗上，做好晒所有嘅宣传，花咗咁多宣传费，想喺圣诞节上噶嘛？咁政府咪突然间话圣诞节封咗佢咯？咁嗰啲冚唪唥全部 total loss 噶嘛？系嘛？ 你觉得系啊？譬如而家嘅防疫考虑，咁大家都会觉得防疫好紧要。咁但系喺呢个考虑之下，有冇空间去将而家嘅限制会放宽多啲咧？你觉得？ 嗱，大家咪拎数据出嚟倾咯，系咪？我觉得嗱，有好多嘅嘢，大家系讲合理嘅啫嘛。依家嘅防疫措施，你系担心，即系佢其实就话唔想人流聚集，唔想啲人出街，系咪？咁但系戏院。搞咁耐，咁一咁耐嘅疫情以嚟，戏院有冇出过事？有冇做过呢个传染疫区？有冇感染群组？冇啊嘛，一个都冇啊嘛，系一个都冇、啊。咁你点解会觉得戏院会系一个危险嘅地方呢？如果你话人群聚集嘅、地铁日日都好多人聚集嘅，啲人唔好搭啦，嗰度应该要封先啦，首先封地铁先啦，系咪啊？所以我觉得要 make sense， 即是要合理。你话用咗一个咁嘅藉口，你去讲酒楼 有感染群组，你都冇封酒楼啊？你净系边间酒楼有事咪封嗰间咯，其他酒楼继续开噶，系啦。咁点解又得嘅咧？系咪？酒楼你又俾佢人人聚集，仲除口罩、啊？戏院唔除口罩咁啊，人哋应承咗咯。 嗯， 我唔卖饮品，唔卖嘢食，系咪？咁我咪唔需要咯。我入去睇戏，因为我坐定定啫，我又唔会周围走。就算周围走，我又唔会同其他人交流。所以我唔明，即系大家用一个叫做防疫嘅基础，你去考虑先。戏院有乜嘢？即系你做过啲乜，或者佢系闪高危，用翻个 common sense 先啦。 我想问一下咧，阿田启文啊，经过成年几嘅呢啲防疫嘅生活之后咧，你有冇发觉系咪嗱？最近开翻戏院啦，好似都唔系街上都唔系好多人，会唔会慢慢好多人开始习惯咗喺屋企睇戏啊？喺屋企上网去睇片就唔比较少咗去电影院啊？有冇呢种趋势你见到？ 我又唔相信， 嗯， 但系因为依家你譬如第一日啦。初七之後開翻嘅戲院，咪又係有人睇、 嗯。 但係你有一個叫限座嘅措施啊嘛、 嗯， 你只可以賣50%噶嘛。睇戲咧係要有一個氛圍咧，就係、是、大家去睇噶嘛，一齊睇噶嘛。係、 嗯、 嘛？唔係中意啊，得我兩個人睇噶嘛，冇人上包間戲院嚟自己淨係得兩個人睇噶，係想有一個氛圍噶嘛。咁但係因為咁嘅基礎，你可以話翻一樣嘢。因为咁耐冇睇，因为睇戏唔系一个物嚟噶嘛，唔需要必须一定要睇噶、嗯，我可以唔睇噶嘛，咁又要睇嗰个电影嘅戏码噶嘛，系咪？所以唔系一个就系话一个叫绝对或者已经系咁。咁如果大家用一个咁错误嘅观念，咁啊戏院应该执晒佢噶咯，好唔需要再做咯。戏院我唔会相信唔会有咩要执晒冇得做，电影一定会存在。但是究竟是乜电影怎样吸引人的嘛，因为你入到戏院你是专心那段时间就去看电影的嘛。 明白。 就同在屋企不同的嘛，屋企你咪看电视咯，你几时都看得的、 嗯嗯。 电影有两个模式的嘛，在戏院放完之后都在电视度看的，但是它有一个周期的嘛，不会是即刻的、嗯。 好。 它都会往后做的嘛，是吗？ 明白，唔该晒你啊，田启文，唔该晒。多谢你的意见、okay。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 我都同意啊，田启文所讲嘅，亦都事实。我哋知道啱，譬如喺香港都喺坚尼地城嗰度都开咗间新嘅戏院。我记得嗰、那个负责嗰个人，佢话点解咁坚持咁艰难嘅时候都要开戏院呢？因为坐定定喺戏院睇戏，其实对导演或者演出电影嘅人嘅一个尊重。呢样嘢其实喺屋企系做唔到嘅。你屋企睇戏，大家都知啦，可能。睇到夜啦，可能 stop 住佢，第二日再嚟睇过，或者睇下又睇下手机啊，食下嘢啊，行开行埋，咁睇戏嗰个感觉经验就唔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再多一人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之后不适，其后死亡。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表示，死者是一名71岁男子，上星期三接种疫苗，今日在公立医院离世，需要等候解剖资料再评估死因，医院将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另一宗死亡个案是一名55岁女子，上星期二接种疫苗之后，前日在公立医院离世，初步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委员会指出，这名女子是长期病患者，患有高血压和高血脂，初步解剖报告发现她的大动脉撕裂，并影响颈内血管撕裂，导致出现中风病征。委员会一致认为死者的情况和疫苗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待研究全面解剖报告再作因果关系评估。两名市民接种科兴疫苗之后不适送院，现时情况危殆。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表示，其中一名80岁男子在上星期一接种疫苗，前日入住公立医院深切治疗部，根据初步诊断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他本身有长期病患，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有曾经中风。委员会初步认为他的情况与疫苗并无关系，但会再跟进。另一名72岁女子前日接种新冠疫苗，其后被送往公立医院深切治疗部，她出现高血糖等情况。委员会认为虽然疫苗可能引起劳累等副作用，但有充分数据显示该名女子出现的情况可能基于没有定期注射胰岛素引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非常欢迎中央提出完善特区的选举制度，亦都合法合宪，重申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他形容选举委员会属于日后选举制度的核心，今次决定并不涉及修改基本法，循序渐进，最终达至普选的目的仍然存在，目前要先令选举制度重回轨道。林郑月娥话：目前未能透露是否再次押后立法会选举，但逻辑上要先举行选委会选举，才能够举行立法会选举。佢否认收窄民主派嘅参选空间，又认为建制派人士亦都系民主，佢哋嘅工作系为人民服务，期望社会唔应该单以建制或者民主而区分政治人物。消委会表示，截至下午五点，共收到13宗有关 UA 戏院结业的查询和一宗投诉。消委会指出，高度关注疫情下经济环境转差、商户倒闭结业的情况，提醒打算大额预缴消费的市民必须三思，免招损失。消委会指出，一般情况之下，商户结业其资产需先用以偿还较优先债权人的债务，消费者只能以无抵押债权人的身份在其他债权人，例如清盘公司雇员、政府、有抵押债权人等分得赔偿之后，如果仍然有余额才可以得到赔偿。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略为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仲系繁忙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仲是很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九龙路面深水埗钦州街荔枝角道交界，因为有啲紧急嘅煤气工程要进行，钦州街同埋荔枝角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沿住钦州街去南昌村方向就比较多车。红磡观音庙嗰度有临时交通安排啦，七咸道北同埋基利士南路咧都有啲改道措施嘅。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嗰度交通有少少挤塞嘅，去嗰度嘅话咧，各位尽量都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现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窝打路道亦都系比较多车。新界大埔东昌街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东昌街介乎宝湖道至广福道来往方向而家都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是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咁啊，早少少提下大家一啲晚间嘅工程啊。黄竹坑嘅海洋公园道咧，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10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海洋公园道天桥近住香叶道交界一段，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边线行，而且要同大型的车辆保持一定的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位啊，唔该，就到噶啦，就到噶啦。 小姐，限聚呢期。 我讲紧嘅系大城小事、啊，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伊拉克有蔡基伟， 韩国有黎慧欣， 英国有沈平， 台北有卢佩珊， 瑞士有林海君。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欢迎你来到伟基百货。 24气节的惊蛰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惊的意思就是昆虫在冬天不饮不食，进行了冬眠的状态。惊蛰就是他们起身的时候了。到底惊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影响呢？这个星期的伟基百货会告诉你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那些年张伟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最后半个钟头咧，阿黄鹤鸣啊，就要倾下咧，即系疫苗咧，大家开始好多人预约打紧啊，但系呢几日咧。就不停有一啲消息出現啦，就係有人死亡啦。 係， 咁佢喺死之前咧，係曾經打過疫苗嘅。咁個問題好明顯啦，就係究竟有冇關係咧？嗱，今日咧係專家委員會咧就去開會啦，就係討論近期嘅一啲死亡同埋危殆嘅事件嘅。咁嗱，啱啱即係佢哋就開完記者會，咁其中大家即係可以。了解嘅就係證實咧，就係第三宗嘅死亡個案啦，即係話接種疫苗之後嘅死亡個案啦。咁但係即係當然要強調咧，就係嗰個因果關係咧就不能確立嘅。而專家委員會係認為咧，最新一宗死亡個案咧都係冇直接關係嘅。而呢宗死亡個案咧就據講大概20年前曾即係。即十幾廿年前咧，就係有甲狀腺問題，71歲嘅男士，3月3日喺私家診所接種科興疫苗之後咧，到琴晚，即係7日晚嘅時候啦，就入琴日係8日晚啊，7日晚就是、入睡之後，被家人發現係冇知覺，跟住報警，救護員到場咧就懷疑佢昏迷咗或者係心臟病發啦，即場進行心外壓，再去聯合醫院急症室搶救，最終證實不治。而專家委員會咧就即係今日就開會討論呢一個個案啦，咁就認為咧佢即係冇呢個個案咧係因為咧係啱啱發現啦，講多次啫，呢個個案係因為啱啱發現咧係要解剖先至知道，而第二個個案即係3月5日出現急性中風入住廣華醫院的55歲女子咧，佢入住之後咧心臟停頓、清晨不治咧，而呢個個案咧，專家委員會認為咧，佢係急性心肌梗塞，咁同新冠疫苗嘅接種係冇直接關係，咁因為咧就係、是。委员会的共同召集人孔凡丽就话咧，系初步解剖资料显示死者是大动脉撕裂，咁而大动脉撕裂这回事咧，咁根据专家委员会所讲咧，其实系即系以往咧一啲疫苗造成的副作用咧，都系冇呢样嘢嘅，咁所以咧就佢哋会觉得会认为系冇直接关系，咁呢个就系啱啱即系开嘅记者会里边嘅其中一啲嘅新嘅资讯咯，吓 系啊。 都有啲背景資料咧。嗱，根據孔凡毅新聞所講咧，全球有4400万人接種科興，當中有56宗死亡個案。咁而家香港我所知咧，就大約90000几嘅人接種科興，應該係咁。而家有3宗死亡個案咯。咁頭先啊，開咪前我約略計一計個百分比咧，其實如果咁樣對比，其實香港呢個死亡個案嘅病例個百分比都幾高嘅。如果咁樣去比較嘅話，咁同埋一啲嘅資料都可以俾啲聽眾了解咧。根據《經濟學人》嗰個嘅雜誌早兩期報導，其實咧科興大家知係喺內地嘅疫苗啦。其實喺內地本身咧，接種疫苗個人口百分比係3%嘅啫。其實對比起譬如美國啊嗰啲係低嘅。而我所知咧，其實好多內地嘅老人家係未接種疫苗嘅。我所知好似科興，甚至國藥疫苗都係個說明書講明呢個疫苗只係俾59岁以下嘅人士接種。但我哋香港咧就反而高齡群組係優先接種科興疫苗嘅群組。咁其實呢個係可能政府都解釋喎。咁如果科興疫苗喺內地嚟講都唔係一個建議俾高齡人士接種，咁點解香港反而攞嚟係俾優先俾高齡人士接種呢？咁呢個其實可能專家都要去解釋一下。 嗱，係咪咁咧？咁我哋問一下喺電話裏邊嘅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啊，梁子超你好啊。 梁主席好。 係啦，我哋嗱睇呢啲死亡個案啦、危殆個案啦，有啲乜嘢要特別注意咧嚇？ 嗱，我諗就你頭先講幾個問題先啦。嗱，你喺唔同地方入邊咧。打嗰、那個，譬如你打4000几万劑嗰個科興疫苗咧，佢係即係話有56宗嘅死亡個案，但大家又唔能夠直接比嘅，因為咧好多地方咧，其實佢哋入面打嗰個咧，未必真係話好似頭先咁講，未必係全部係集中打高危群組，因為個4000万入面咧，其實喺內地咧好多係一啲係高暴露風險嘅人群，咁而係喺譬如話土耳其啊，喺巴西地方咧，佢哋就會打埋啲老人家高危群組嗰啲啦。另一樣嘢就係咩咧？另一樣嘢就係咧，好多地方咧。佢嗰個情報嘅準則咧，未必會住香港咁咧。譬如話，你打完之後，如果有長期病患啦，係隔，譬如話好多日到，咁你都係話佢會情報嘅。好多地方係咧集中喺咩咧？集中就喺話好短期嘅，譬如你一兩日內發生啦，可能或者有啲副作用嗰啲，佢哋有時會情報啦。到地方個情報嗰、那個百分比唔同咧，所以啲數字就唔能夠比。 即係話你，譬如話啱啱嗰個嗰位咧，就係3月3号接種之後到8号，即係琴晚，即係4日之後啦。有事嘅話咧，喺其他地方未必計落去，係咪咁嘅意思？ 其實好多地方未必有咁詳細嘅情報嘅系統嘅，有啲佢除非覺得有啲特殊嘅關係，尤其是咩咧？佢打完疫苗嗰陣時咧，出現一啲明顯嘅副作用。嗰啲咧，佢哋可能咧就會比較個情報咧係會即係話會完整啲啦。其他嗰啲咧，可能其實入面未必係會有情報咧，所以啲數字就唔能夠直接比啦。咁同埋咧，我哋睇呢啲數字咧，都要睇翻我哋本身，譬如話喺香港嚟講咧，譬如我哋如果65岁以上長者大約150万到。但系每年咧，呢啲65岁以上长者咧，譬如死于心脏嘅病嗰啲咧，大约系有5000人啦。咁如系死于呢、這个譬如中风嗰啲脑血管咧，大大2500人。即系话咧，如果你睇啲数字咧，即系平均咧，其实我哋嗰个长者咧，系因为呢个心脏同埋脑嗰个血管嘅引致嘅死亡率其实相当高嘅。譬如系200个人之中咧，其实有一个嘅一年。如果我哋睇啲咁嘅背景數字咧，我哋而家見到嘅個案咧，其實佢就應該就係、是、冇偏離到呢一個嘅，即係話佢唔會話係高得過我哋，譬如話係即係話係一個冇打疫苗嘅情況之下咧，個背景嘅發病率啦，所以變咗就話我哋唔能夠譬如話係淨係見到，譬如你打完疫苗幾日內有啲事發生，就覺得一定係譬如話係有一個問題咧，咁其實呢一個咧。是反為大家是要去小心啲去睇啦。而內地點解佢哋嗰個接種嗰、那個，因為內地人口多啦，佢哋本身嗰、那個即係話而家面對嘅風險咧， 主要都是跟輸入相關的偶發性的個案風險，所以他們集中在一個叫高暴露風險的人群，即是譬如說你啲從海關啊，或者一些出國啊，或者去一些譬如說是接觸這些的不同的有機會被感染的人群，就不同我們香港，因為我們有持續的爆發呢，我們就要呢是處理一些呢是感染了有高風險的高死亡率的人群，譬如我們好像我們第三波這樣，80歲以上的老人家死亡率去到 32%， 咁變咗我哋係有個需要係要保護佢哋啦。咁至於話疫苗喺個長者度使用咧，其實係有數據，尤其喺土耳其咧，包括老人院啊同埋長者，佢都係廣泛使用咗900万劑呢啲疫苗啦，包括有200万打咗其實兩劑啦。咁其實安全性喺嗰邊，據嗰邊個官方嗰、那個佢哋嗰個嘅譬如話個報道咧，佢哋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咁變咗咧，亦都唔使話擔心，即係話嗰個。即是話呢個疫苗本身咧，佢嗰個安全性，因為安全性咧喺個緊急使用範圍下邊咧，喺個老人家度咧，其實係確立嘅。咁就變咗就話唔係話因為嗰個疫苗咧喺個老人家有特別嘅安全性。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呢個滅活疫苗咧，佢基本上咧就只有控係嗰只嘅，譬如話一隻係譬如話已經係殺死咗個病毒。再加埋一啲常用嘅助劑咧，係將佢加強嘅效應咧。其實佢本身係冇其他嘅藥嘅效應嘅。一般嚟講咧，如果佢哋譬如打嗰頭兩日咧，冇一啲嘅嚴重嘅一啲嘅譬如話嘅疫苗引致嘅反應咧，其實入邊咧就係話係大致上嚟講咧，佢都唔似話有一個好強烈嘅反應而令到我哋身體咧。是會有其他觸發到咩特別嘅一啲效應，而一啲偏差嘅一啲嘅，譬如話個免疫嘅反應咧，譬如你面癱啊，或者一啲其他啲吉巴綜合症咧，通常咧佢哋係冇咁早發生嘅，你通常係過一個禮拜後咧，佢慢慢幾個禮拜到佢慢慢先會發生，而事實上都係咧，就算你打疫苗都係咧。即係嗰個免疫反應咧，係要有時間建立嘅。你通常要一兩個禮拜先會建立咗個免疫反應咧。其實如果你從個藥理項上分析咧，其實又睇唔到有乜嘢，譬如話係喺個生物上有可信嘅理由咧，其實話你本身呢個疫苗咧，係尤其是冇產生一個即係話強烈嘅一個嘅炎症嘅症狀之下入邊咧，係令到我哋嗰個慢性病係惡化嘅，而喺全球使用的資料來講呢，其實是沒有這方面的任何的一些的顯示說這方面是有問題的，所以其實在這個角度上可能大家呢都是說要比較上是一個即係話平常心去睇一啲，譬如話我哋其實個社區面對嘅咧，其實個老人家都係暴露喺一個幾高嘅風險度。咁其實我哋唔希望咧老人家入邊咧係為咗打針咧係有太多嘅憂慮啊，同埋咩啦。咁其實咧就話因為有長期病患嘅人咧。其實最能夠評估他們的情況呢，其實是看開他們的醫生，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呢，為什麼給不到一些，譬如說你糖尿控制到多少以內啊，血壓控制到多少以內呢，由一個老人家來說呢，根本上呢就是說個藥物如果控制得太緊呢，譬如你低血糖亦都可以有很嚴重後果，亦都話另一個譬如你血壓控制得去譬如話好緊嗰陣時候呢，佢有啲情形又會令個血壓過低呢，又會產生個問題。所以呢其實就係所謂穩定呢，係一個所謂相對嘅穩定，呢、這個最好嘅判斷呢都係睇開佢嘅醫生。所以其實呢就係話佢哋呢其實入面你話係去到嗰個檢測中心度，然後跟住就再睇嗰個佢嘅記錄啊同埋乜嘢呢，其實到最後入面呢其實都好難做到個全面嘅評估，亦都由於一個唔相熟嘅人俾佢嘅意見呢，其實老人家呢未必放心嘅。咁如果一個老人家真係擔心呢，就係、是、寧願佢哋真係話去即係睇返自己嘅一開覆診開嘅醫生，問問佢有冇咩問題。 但係好多人會覺得好似唔係好實際喎，即係你要嗰位長者去打針之前要搵個醫生問下意見，唔係個個做到喎，係咪呢？ 唔係啦，唔係我哋叫佢搵另外特殊嘅醫生。因為如果佢有長期病患，佢基本上應該係食緊藥覆緊診嘅，睇返佢食藥同覆診嗰、那個，如果佢真係話係好擔心嘅時候呢， 就寧願去咧係遲一步，等到佢復診完咧，然後佢先 即係唔使特登去揾， 就係唔好即係話咧隔硬，譬如話乜嘢咧？因為我哋而家香港嘅疫情之下入邊咧，只要我哋係能夠小心咁樣自己唔好太多高風險活動，保護我哋啲長者咧，暫、時佢哋都未至於好似英國啊或者其他地方暴露喺咁高風險度嘅。咁、如果佢哋真係有擔心咧，你就寧願佢哋咧真係話喺復咗診之後，然後先至再去打啦，好過嚇得佢哋太驚。一嚇得緊要咧，其實喺打針嗰陣時候咧，有啲人暈啊、作嘔啊，或者心跳嗰啲咧，其實嗰啲差唔多咧，因為個藥冇其他藥性嘅。如果立刻唔喺敏感嘅情況，即出現呢啲咁嘅象徵咧，其實九成九都係同嗰個心理嗰個狀態咧，同埋神經反應有關，同埋呢啲過度緊張係會令到血糖又好啦，血壓控制方面咧係會波動，亦都會令咩咧？令啲長者係增加一啲嘅，譬如話其他啲嘅發病啊，譬如心臟啊，或者係中風嘅發病風險啦。咁其實反為呢度我哋係要小心咯。 不過我其實建議就係會唔會嗱，雖然話最好啊，當然由佢自己主診開跟開醫生去，但係第一可能好多係譬如佢政府啊輪候公營診所，佢未必可以即時可以覆診到，或者覆診醫生未必可以好具體答到佢呢個嘅憂慮係點。但係你都知道，其實而家香港有個所謂醫健通，其實會唔會譬如喺打疫苗嘅站有一個駐場醫生睇翻醫健通，已經一目了然佢嘅醫療嘅病歷，咁我都可以就地俾到一個確實嘅意見，咁樣做唔到咧？ 因為個醫健通咧，就通常係話你係有啲新嘅問題去睇，佢睇完你做咗個評估之後，再睇得你嘅記錄，就再參考嘅啫。個以前嘅記錄就唔等於話咧，你係而家嗰個嘅問題，亦都係話咧，如果佢唔係睇開你嘅醫生咧，佢其實都好難一次咁樣睇睇你咧，係評估到你譬如已經一段時間嘅病啦。咁其實你話要去到嗰度入面喺個醫健通道睇咧，呢樣嘢其實就冇乜任何嘅保證嘅。咁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咧，其實由於呢啲老人家咧，其實入面咧，如果你係話揾一個譬如話佢完全係唔熟悉嘅人，唔係跟開佢嘅醫生睇咧，亦都唔係個個真係咁放心嘅。咁其實如果你話有其他嘅選擇咧，其實最好咧，佢都係話係覆診開邊個嘅，喺嗰度睇翻。如果佢已經喺普通科度睇緊啦，或者喺呢、即係話私人醫生度睇緊嗰啲，通常咧佢哋嘅覆診時間唔應該太耐嘅。又係如果除非係喺啲特別嘅專科度睇咧，佢可能個覆診時間咧係會稍為耐啲。但係呢啲入面咧，如果你喺臨場揾醫健通睇咧，佢哋又係唔係好適合睇啊？最翻翻個專科度睇，因為未必有嗰個專科啦。所以如果你話平衡嚟講咧，你話如果真係擔心啲長者要令佢哋放心咧，最好都係話咧比較一個咧唔好太零碎呢啲咁嘅醫療嘅方式去處理。都係邊個？既然你有慢性病嘅，其實食緊藥一定係有醫生睇緊嘅。你最好都係睇緊嘅地方入面咧，去再睇翻佢。如果嗰度地方佢有埋一個接種嘅，咪喺嗰度接種埋咯。咁其實最緊要令佢哋安心啊。如果我哋令佢太緊張，其實入面我哋想保護佢咧，反為可能令佢仲有啲其他唔舒服添。 係啊，你覺得梁醫生，你覺得政府而家呢個階段咧，譬如話宣傳大家，尤其係長者去打疫苗嘅時候，有啲乜嘢重點係要講得清清楚楚啲咧？ 嗱，其實我諗咧，而家咧，佢好多時候入邊咧係會即係話。是大家會個着眼點咧，就係、是、話能唔能夠俾到一啲，譬如話係一啲，譬如你糖尿控制點啊，去到乜嘢咧？咁其實我頭先解釋過啦，因為啲老人家控制呢啲咧，其實要睇翻自己本身嘅情況。咁其實最主要就係話咧。如果佢自己一路都覺得個情況係睇開醫生，醫生話佢一路都穩定嘅，佢自己本身咧最近亦都冇咩唔舒服咧，其實大部分情形入面咧佢哋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佢哋真係有擔心啊，或者佢哋真係個醫生講俾聽係即係話有啲唔穩定咧，咁就算佢打唔打疫苗咧，為咗佢自己咧，佢都要盡早即係話揾翻醫生去睇睇，如果有新嘅問題，咁其實咧就話。 嗰啲入面網上嗰啲呢只係提示佢睇佢有冇咩特別問題。如果佢睇完網上又好，或者係經過啲人問完即係話有啲問題呢，咁佢可以即係話呢係即係話自己睇返自己睇佢身體啦。有時你去到嗰、那個即係話嗰個中心度呢，然後先再問呢，由於個中心度呢，就算佢睇過醫健通都好呢，由於佢好難有一個絕對嘅喺個短時間有絕對把握保證話你一定係冇問題呢，其實你會令到長者又白行多一次。咁你寧願入面呢，即係話叫佢哋如果真係驚嘅，真係有咩問題嘅，咁佢自己會準備得好啲呢，咁咪等到佢即係話係睇慢性病復原診之後咪再打囉。 係， 不過我都想再補最後一個問題呢，而家事實就幾個案件都係見有長期病患啦，就糖尿啊或者係冠心病嗰樣嘢，咁亦都係因為接種科興出事啦，咁會唔會建議譬如有長期病患嘅可能真係唔好打住啦，或者是建議他打另一類譬如伏必泰的疫苗會穩陣一 點？其實沒有任何的證據說那個伏必泰的疫苗會安全得過譬如滅活的疫苗啦、而事實上裡面呢，如果看回國際上的評估呢，其實滅活疫苗呢無論在藥理上或者在臨床使用上呢，其實可能的安全性是比伏必泰更高的。那變了呢，入面你說如果用第二隻疫苗呢、我想這件事就是沒有任何的一些證據證明是譬如說是應該這樣做啦。那你說他們是不用住的，但你就要這樣想啦。如果啲長者真係唔好彩受到感染嗰陣時候，咁佢哋冇受到保護，咁啊點咧？其實我哋應該乜嘢咧？就話個疫苗係開放喺度，你覺得自己有信心係想打嘅，能夠安心嘅、其實入面咧，我哋有絕對嘅科學證據證明咧，嗰、那個疫苗入面咧係會幫到佢哋，嗰、那個安全性係確保嘅。咁、變咗你唔可以打咯。 明白。 但如果你有擔心嘅，咪自己覆診完又再睇，咪再去睇下點樣咯。 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唔該曬。梁子超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 係啊，即係。似乎嗰、那個阿梁醫生個意思就係、是，都係可能要睇翻專科嘅醫生，由俾醫生去俾個意見， 係同埋唔使急住去打嘅，你可以覆診嘅時候順便問下醫生適唔適合打，咁攞咗個意見先至去預約。 是但係即係我始終都有一個憂慮，第一就係覆診個醫生，譬如頭先講啦，譬如佢係公營嘅，即係大家如果有公營睇醫生都嘅經驗都知啦，要排好耐嘅。個醫生其實亦都每次睇可能都唔同嘅。咁其實佢係咪即係都係睇記錄睇電腦嘅啫嘛？係咪真係可以俾到咁周詳嘅意見，話你應該打或者唔打咧？咁再者， 佢有個責任嘅都要 係啦，即係佢可能佢都唔夠膽好講死話。 反而你就唔好話去到嗰啲同你注射嗰啲中心喺度問，喺度著住白袍嘅人啦，可能大家都唔敢答嘅。 咁、但係問題依靠個病人，佢仲要係長者。好啦，那個醫生同佢講，其實你嘅血糖咧控制到或者控制唔到。咁就長者再去到打針嗰度，同個護士啊，可唔可以清晰交代得到佢嗰個嘅病歷嗰個進展係點咧？呢個都係一個憂慮。 同埋嗰個護士又睇嚟，佢冇責任去同你做判斷，亦都不能夠去承受嗰種風險。咁所以嗱，即係呢樣嘢到最後就係你信專家就會講俾你聽嗰、那個。好處是遠遠大過風險的，而見到那些數字呢就跟背景的死亡數字 是差不多的，即係好不好意思咁講，即係大概的意思就是即係袁國勇醫生所講的，每日都有1400個人死嘅， 好似140 啊，140個人死，咁結果就係、有一些人啱啱就係之前打咗疫苗咁解啦，咁但係仲有嘅就係由聽日朝早開始有七類人士又開始可以去預約去注射疫苗噶啦，咁大家留意政府公布啦。咁啊，唔該曬，拜拜。